鐘，唐寧街首相府門外亦放置了蠟燭悼念。首相約翰遜表示感謝民眾的勇氣、紀律和耐心，並讚揚過去一年的抗疫英雄，包括醫護人員、運輸工人、警員和士兵，形容國家正逐步通往修復自由的道路。英國單日再有5379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112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1点，跌375点，成交金额3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0.5升2元，吉利汽车20.3跌2.25，美团302元跌8，快手271元跌30.2，怡海国际81.2跌17.9，小米集团25.05跌6毫，阿里巴巴231元升1元，友邦保险94.2跌2.15，中国平安93.3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7，瑞士法郎8.318，澳元5.91，加元6.169，新西兰元5.426，欧元是9.205。每百日元兑港元7.1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9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5点，跌520点。港金现价报16,010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7美元，卖出1,73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喺晚上或者能见度低嘅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要开着红色灯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吓、啊，所谓新鲜事出喺我哋直播室里边，新鲜事出先， 三个人 里边系啦，三人行必有我先，就我先啦，我就去咗打针先啦。我琴日去打 Beyond 听伏必泰， 好顺利啊！听你讲， 原本我情情觉得好噶，护士又温柔啊，体贴啊，又安心啊，真 系。直情想 book 埋佢，哇！下次我嚟再打咧，就即系揾埋你得唔得啊？ 系啦，哇！直情系想除裤打 pat pat 咁样噶，真系。 哇！即系更加有效咁啊！ 系啦，即系冇咁痛啊嘛！啊，而家我打完之后先知道，原来伏必泰呢三个字唔系咁写嘅。 系咩中伏嘅伏啊？ 系冇错啦。 咁个泰系咩啊？ 个泰咪就 太早啊！ 太早啦！ 哎，做乜唔 我错啊？ 讲咗俾你听， 点解我要听嗰个政府宣传 API？记得仲要接种疫苗啊！ 因为你骨子里就系撑政府咯。 我就系我点解我要咁早？ 政府都冇叫你选择咩，你自己走去选择啫嘛。 喂， 你 去 打开噶， 系我唔啱， 你自己唔 啱。 但有讲话咧， 科兴未挨啊嘛， 可以问咗呢个家庭医生嗰啲分析咗，你其实适合打咩噶嘛？ 系啊， 咁我先会落个决定噶。 系啊， 点啊？而家系咪好后悔咧？ 嗱，因为我琴日咧我就打咗第一针呢个 BioNTech 啦。咁其实佢咧，其实本来个预约系统咧就好完善地咧，就帮你留埋下一次打针日期噶啦，因为佢要计翻数啊嘛。 系啊， 咁本来好好地咧，即系你系保证你凡系打第一针嘅一定有第二针打嘛。好啦，而家大家收到最新消息啦，就係、是、话因为呢一、這个澳门卫生局呢、就话收到呢即係复星佢哋嗰度嘅书面通知，就话呢佢哋最新嘅呢个批次啊，即係呢去到六月有效期嘅呢一个 BioNTech 嘅嗰个疫苗批次呢，就话嗰、哦那个包装有瑕疵。嗱呢、个佢原文系咁写嘅，佢冇任何进一步解释啦、究竟係包装有瑕疵嘅意思系佢印歪咗啊，印多咗啊， 啲字 个 font size 唔靓啊，系啦，定系个封胶咧封得太密啦，冇讲吓。 我头先都系同你阿同阿曾志豪讲，佢喺度嗌救命啊，跟住我话喂，其实个包装有事啫，但唔等于个馅有事噶嘛， 系啦系啦，冇错，但系佢而家系即时嗌停咗，仲要港澳两区一齐嗌停， 因为想安全为咗， 系咪？大家都即系叫咗个批翻嚟啊？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用同属嗰个批次，即系话都系六月到期，咁好正常啊。而家先 提一摊三月，但系啱啱打完啫，嗬？咁即系之前打嘅， 台长我讲唔到嘢啦， 佢未够24小时啊？ 我未够24小时啊，台长，我冇办法可以再做到节目咁样。 你专业啲啊！ 我而家个心好乱啊！我就系专业咗。去打针啦，已经。我谂住作为我哋电台呢个直播室里边，我就有呢个保护力嘅免疫系统喺度。 系，咁你而家想点啊？ 嗱，我而家心乱系咩咧？ 佢想打1823问下，咁而家点啊？ 系啦，你可唔可以帮我接电话？我想打823，我净系想问 1872388，我可以接电话。 系啦，我净系想问下，喂，咁第二针点啊？ 嗱，咁样嘅唔使担心，嗱，政府咧有 你系边个啊？ 你系咩？ 你系姐姐啊？你系姐姐定系 selfie 啊？你系边个先？ 我系 Siri 啊。 你系 Siri 啊？ 你 系 口痕友。 系啊，问下 Siri 佢。 可唔可以问下？试下攞 Siri 嚟问下佢咧，第二针点算啊？我你问下佢会答咩啊？ 我一阵间先玩。 你而家同我问下。 你而家做咩多神婆啊？ 广大市民，其实我都系代大家问呢个问题。咁我相信政府晏啲要交代嘅，就系话究竟个包装瑕疵系瑕到咩疵先得啊？ 具体说明 系啦。咁然后第二就系究竟有冇影响质量先？ 系啊， 呢个好紧要啊，因为大家都知啦，起码你BioNTech 接种之后咧，都系有出现咗呢个伤亡嘅，系两样都有嘅。 系 咁之前啲专家就话：，诶，冇啊，唔关事 啊。 咁如果而家同个包装瑕疵出咗事， 嗱，我哋相信佢呢一批， 佢严重到要嗌停。 系啊，呢个乜乜唔系话啱啱又话 OK 咩？ 唔系啊，唔系佢起码用官方嗰份稿都系话嗌停嘅， 即系官方未出第二份啊嘛， 冇出第二份， 咪都系叫紧今日如果预约咗个朋友就 冇啦，全部接龙啊。咁啊，虽然我哋如果 OK， 我就即刻一人分析两角先，唔好引起恐慌。因为政府份稿是这样写的，这个只是属于预防性的措施，是没有说有问题的。 即是不是保救性，是预防性，即是不是出了事。 是的，他没有说， 他 没有说有问题，他说只不过是属于预防性，即是叫停住先这样。咁但係我諗，即係大家而家好關心嘅，好似我哋呢啲打咗第一針嘅，就問兩個問題咯。咁其實即係支針有冇事啫？ 嗱，即係咁樣。 第二個問題就係問，咁第二針係點打咧？嗱，呢個第二針係緊要喎。 究竟是话我冇嘢啦，原来呢个批次冇事，你可以继续如期打翻你嘅嗰个第二针啊，定系话唔好啦，由于个包装有瑕疵， 换个第二批次， 系啦，换个第二批次，咁啊问题嚟啦。咁我呢个第一针嗰啲咧， 当第一针定退再？ 当第一针啊，定系当要由零开始咧？ 呢个真系要专， 真系要专 家先可以解释到。 系啊， 咁你俾啲时间专家，专家都要真系要研究。 佢都要着翻件衫先出到嚟。 因为佢真系，佢真系唔可以立乱去讲一啲嘅一个结论啊等等嘢。 但系惊啊而家。 我为市民你冷静啲嗱，因为咧你咁情绪咁波幅咧，可能会 咩波幅啊？即仲讲个幅字喎？ 咩 咁波动？ 波动。咁咧会影响你嘅身体运能所以你平静啲。 你而家操心大细， 而家操心大细， 你冷静啲。 学长，你今日千祈唔好要我操劳啊！ 我哋讲大， 我唔会换 fans 纸嘅啦。今日我咩都唔做啊！我又心好乱啊！而家哎呀，我心好慌啊！有冇环会请我食两粒啊？我而家 嗱，我教你，我教你呼吸，呼吸狗仔式。 系，点样算啊？点样算好啊？ 冷静啲。放心，冇事嘅。 原来接种疫苗嘅副作用就系 个心情好忐忑， 个心有喜， 心 有慌 啊，系慌啊。 呢个时候唯有再讲一句：相信政府， 梗系啦， 身体健康。 隐藏瞒着你想庆贺，你却开始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怯懦，你会不会拒绝我？你有意欲去找我，你会痛然再回过，如实在认真喜欢我，或是有心。不想我了，甚至不走我了，无非几天变化，就像刮我几千把。难道你供我亲吻抱拥之后竟有偏差？不想和我请求直说真话。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 Janice 卫兰嘅《心乱如麻》吓，喂，讲多两句咧，因为咧，我发现咧，原来即系我哋呢啲喺琴日打嗰啲咧，原来都唔系最后冲线。 咩意思啊？ 因为咧，原来我啱啱我见到有个听众咧，佢就 message 咗咧，佢话佢今朝八点已经打咗啦。 哦，即系今朝都仲有， 因为佢佢出稿系十点啊嘛，头先我就系差唔多九点半嘅时候听到佢话即时有呢个通知。 咁系啊，因为有啲 有啲好早噶，八点已经有嘅。我啱啱有个听众佢就话，我今朝八点打咗，即系原来我唔系最后一班机。咁佢今朝八点打咗嗰啲，咁点算啊？ 其实系咪唔应该咁样咧？反正佢都知道要十点钟公布嘅时候，咁系咪 真系 last minute 先收到啊？所以嗱，呢個咧，我諗係晏啲咧，因為政府會開記者會咯，我諗大家都會好關注，其實你係幾時收到話澳門衛生局嘅書面通知，因為佢話澳門收到先噶嘛，即係而家我哋跟隨澳門嗰個做法咧，咁究竟 照道理就收到澳門嘅消息咧，咁啊即刻check 香港嘅貨噶啦，咁你 check。 咁 啊，俾啲時間你 check 好，俾啲時間你 check 完真係真係有瑕疵喎。於是啊，向上級報告，咁報告完之後咧，就要落個決定，咁要問啊。问下咩抌落个咩决定？ 系啦，可能系因为咁。 要经过啲时间嘅，咁啊，所以冇办法啦。因为可能真系今朝咁突发咧。 系啊，咪凡系划线都总系有人喺条线后边噶啦。我都一早知噶啦。无论点都有嘅。咁但系你话咧，如果即系其他市民咧，你话对于我哋未来疫苗个注射咧，嗱，即系有几个动向咧，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咧，就头先我哋两位拍档讲笑咁话咧，咁可以沟啦。 嗯， 系啊， 沟针啊，所谓 沟奶啊，忌廉沟鲜奶咁沟啊，真系哇！ 不过呢个。就唔係咩嘅，而家係講緊係邀請香港市民去進行呢個研究嘅啫，講緊係 講 緊係十八歲以上嘅健康嘅香港市民。 冇錯，咁佢個溝法咧就係先打伏必泰，係 啦， 再打科興， 即係你費咯， 你絕對有條件啊！ 你不如申請啦，話掉你都行出去咯， 係啊， 你都行出第一步咯， 你仲幫人哋打少一針， 咁咪 添， 但係唔得，人哋溝針咧係要溝啲安全針噶嘛。 冇话唔安全。 我而家打嗰批系要停嘅针嚟嘅。 佢而家系pending 紧啊，未知道系乜嘢啊，未知系咩。 你知唔知个心里个心情啊？ 我都明白。 直情有嗰种停经嘅嗰种惶恐啊！ 你有啊？ 我直情已经有嗰种咧，就哎呀，佢嚟又唔又即系嚟又死，唔嚟又死喎。 系 直情有嗰种啰啰挛挛嘅少女，有啲少女嘅情怀喺度。 不唔系啊，似系验孕嗰啲，而家等紧佢转咩？ 验孕啊，验孕你都系净系想知一个结果啫。 系，唔系就睇你。自己有结果 系啦，但系而家你 自己有结果讲紧， 都唔知点算喎。嗱，呢个第一个就沟针啦，咁啊，我唔知道会唔会都有啲市民即系，如果你愿意为呢个科学团队精神奉献嘅，咁你就响应佢啦。 你以为 真系好大 爱 啊？ 我都话咯，我嗰支针唔健康啊，而家 如果系健康嘅， 不明啊，未明， 我不明啊嘛， 未明啊， 系啦。咁但系第二个咧，嗱，呢个真系关其他市民嗰个即系事务啦，因为咧，其实政府咧喺唔同嘅。场所呢而家佢都放緊一个风呢就话啦如果你想你哋嗰个场所係可以正常活动返嘅无论係做生意定係探返个老人家 係呀 佢话都要求呢用一个高接种率呢又唔好叫交换， 全港啊， 唔系佢而家系啊， 即系嗰啲唔系即系有， 佢限咗几个地方， 有老人家系， 佢而家讲老人院啦， 系 另一个咧就系一啲即系食肆啊，或者可能系健身中心嗰啲咧，健身中心就要装个先锋啦。佢而家讲紧系啲食肆咧，佢都话啦，如果真系想即系复业啊，或者全面活动， 百分比 系啊，而家 你 话 全香港嘅人口打咗几多百分比嘅疫苗嘅人打打咗咁就話啫。如果係一間餐廳或者一個老人中心，我點計嗰啲來訪？ 唔係而家佢講緊係嗰啲 職員啊， 係啊， 職員啊， 同埋 老人家自己啊。 哦， 因為咧嗱，你出邊啲病友啊，唔係嗰啲親友咧就另計啦。佢話佢係好希望咧，嗰啲叫老人院裏邊嘅老人家都接種。即係有高接種率，咁但係而家嗰個效率就喂個回應好低啊，因為咧有兩個問題喎，第一咧就老人家 都驚啊， 係都密啊， 同埋都係啊，同埋都誒嗰啲八十幾歲嘅老人家都好多噶嘛，係咪、 啊？同埋第二咧最大件事，因為佢唔係就係個老人家同意就可以打啊嘛，佢話咧佢哋會建議有院內嘅醫生咧就為佢哋評估啦。 咁咪真係責任落咗去， 好大壓力。 佢話而家咧好多院內嘅醫生話：，喂，大佬呢、這個我孭唔起嘅喎。 而家講嘅院內唔係醫院喎， 係老人院喎， 係老人院啫喎。 係啊，因為咧我想話俾你聽，我琴日去打針咧，其中佢一個好即係都令你會好似考試一般嘅經歷咧，就係、是、 有嘢簽嘅咩？ 佢有嘢簽嘅， 有嘢問你 嘅。咁咧，佢有一張表咧，就我唔知科興係咪咧，我琴日淨係睇復必泰啫嘛，我估一樣噶啦。佢有張表， 係 佢就要你自己逐格睇咧。啊，我都影低咗，因為嗰個係俾你睇嘅、啊， 即 係 問下你有冇咩病啊？係 啦，嗱，咁你嗰、那個病況咧，其實就嗱，我睇翻啦，佢話你有冇以下嘅所謂嗰個情況係要一個 checklist 嚟嘅？第一。你有冇身體唔舒服啊？我幫你兩個做啊！你有冇身體唔舒服啊？ 暫時冇。 有冇醫生同你講過你身體唔適合接種疫苗啊？ 冇啊， 因為你冇 問 過嘛。 因為冇問。 請問你有冇接受過器官移植啊？ 冇。 使用緊抗排斥藥啊？冇。 我個鼻係自己整嘅。 好啊。請問你有冇艾滋病毒感染免疫系統嘅疾病啊？ 冇。 好啊，你有冇用緊一啲咧皮質類固醇嘅藥物啊？ 即係打針落去嗰啲啊？ 有冇類固醇啊？有 啊。 好。 即係咪茶膏膏？ 你有冇接受癌症治疗啊？ 冇。 最近14日有冇打其他疫苗啊？ 冇。 你哋两个有冇怀孕啊？ 冇。 有冇机会有 B B 啊？有冇喂哺母乳啊？ 冇。 有冇曾经有个食物严重或者药物过敏反应啊？ 冇。 之前有冇接种过流感啊、子宫颈癌、乙型肝炎疫苗之后有反应啊？ 冇。 你有冇试过打完针之后晕啊？你有冇食紧抗凝血药啊？ 冇。 咁啊，呢啲问题问完，你都已经自己做决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日起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起已经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人士，无需前往接种中心接种。政府表示，今早收到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書面通知，由於注意到同批號210102的復必泰疫苗藥瓶封蓋有關的包裝瑕疵， BioNTech 同復星醫藥正調查原因，到目前為止未有發現任何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但為謹慎起見，調查期間需要即時暫停接種，直至調查結束。至於本港另一批號210104的疫苗產品亦需封存，強調是預防措施，目的是持續確保疫苗接種安全。衛生署今日會同復星香港舉行緊急會議，進一步了解同埋跟進事件。網上日前流傳有私家醫生診所自制表格比較科興同埋復必泰疫苗，當中提及科興聲譽唔好。衛生署尋日指土瓜灣仁澤醫務中心違反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條款，被終止接種服務協議，處方收回未用的科興疫苗。西醫工會流行病委員會主席陳培光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醫生一般會就治療方式解釋好處和壞處，認為涉事醫生的做法奇怪，如果醫生不認同某種治療方法，就不應提供有關服務。至於事件是否抹黑科興疫苗，陳培光認為涉及主觀成分，相信只屬個別事件。他又相信衛生署收回的疫苗為穩慎起見，當局不會再使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其中上海佔3宗，天津和廣東各佔2宗，其餘3宗分別來自內蒙古、四川和甘肅，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8名無症狀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有90,125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 南韩新增4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82宗，时隔一日再次超过400宗，再多三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的病例当中，411宗属于社区感染，首都圈占306宗。韩联社报道，同亲友聚会、公众设施、职场等有关的集体感染事件不断出现，疫情再次呈现反弹势头。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30点，跌469点，成交金额6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2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最新系291.8。跌咗12元，吉利汽车19.96跌2.59，腾讯控股624.5跌4元，快手269.8跌31.4，小米集团24.8跌8.5，港交所438.4跌6毫，怡海国际88.75跌10。怡海国际最新系88.15跌10.95。阿里巴巴229.8跌2毫，中国平安93.5跌3.5，斯摩尔国际46.9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人民币6.524，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5点，跌530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9美元，卖出1,73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果栏。喺黄竹坑嘅深湾道咧就爆水管，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就系深湾道近住深湾码头径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咧多条嘅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原爱的 你有梦想吗？一起用音乐为理想加油。 电视节目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Misha 葉巧流 同埋 Cat 黃燕分享點樣透過音樂追尋自己嘅夢想， 仲有 Michael C 再以歌聲互相鼓勵，為大家打打氣。Stay Tuned Plus 音樂會 星期六下午一點， 港台電視三十日。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啊，间唔时就会有呢一啲咧，所谓自己虐待动物拍埋片，仲要自己公布话俾人听自己虐待动物嘅傻事发生嘅。今日又有一单啦吓。啊，话说有个网友咧，香港嚟噶，有个港女啊，佢话咧为咗搵只猫陪我一齐揽住瞓，结果就 upload 咗一张咧攞胶纸绑住猫猫双手嘅相片。净系听到个形容，你系咪已经觉得有啲离谱咧吓？胶纸黐住一只咧毛神神嘅猫，咁你自己谂下啦。我攞啲胶纸黐住你啲头发，我谂你都真系有排掹啦，系咪先？仲以为黐住只喵只手。咁啊，呢个港女咧就自己影咗张相咧，相里边咧应该系一只咧系猫 B B 嚟嘅。嗱，仲要记住系猫 B B。咁啊，个猫 B B 咧就两只手咧就俾真系透明胶纸咧就完全系黐住一齐咧，就两只手咧就夹埋咗喺度。咁啊，嗱嗰种黐嘅情况咧。虽然你话有咩分别啫，黐就黐嘅啦，唔系嘅，真系有啲唔同嘅。佢系真系黐得好匀匀嘅，佢唔系轻轻黐，佢系咧黐到咧，你系可以想象到，如果你要搣翻出嚟嘅话咧，嗰只猫咧应该真系会有好多甩毛之苦噶。仲要俾网民咧望住张相咧，就觉得咧佢呈一个唔自然嘅，即系两只脚咧好似一个 V 字咁夹埋。咁啊，话一般啲猫应该唔会咁嘅，就怀疑咧可能唔止净系绑住咗只手，可能仲绑住咗只脚。然后咧就俾人的住咗佢咧，就肚皮向天咧，就影住一张咁样咧双手被绑嘅相。咁啊，点解要咁做咧吓？咁啊，呢个亦都系最可怕嘅地方啊。因为呢个发文嘅港女咧，佢就自己话啦：我咧特登买只猫 B B 翻嚟咧，其实就系为咗咧方便咧陪佢一齐瞓觉嘅时候咧，可以揽住自己条颈，佢话培养一齐瞓觉嘅习惯。佢话咧以前只只猫都得噶。佢话咧，不过唔知点解咧，今次呢只咧就唔得啦咁样。佢话咧，以前只猫都仲可以同我即系搭住我条颈嚟瞓啦，呢只咧就点都唔肯。咁我唯有攞胶纸绑住佢啦。哦，咁啊，原来系咁嘅。咁啊，先讲个结局俾你听先啦。咁啊，因为咧，即瞬间就俾人起底啦。咁然后咧，就已经即系有人投诉咗去爱协嗰度啦。咁啊，亦都咧，即系警方咧，就已经去到花园街一个唐楼单位咧，拘捕咗呢一名嘅女子。告佢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啦。咁所以咧，起码吓，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坏人咧就受到惩罚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咁离谱嘅？第一咧，你话佢养猫嘅原因咧，嗱，冇人逼你咧，一定要用爱心做出发嘅。我都同意，有啲人可能咧，佢系基于寂寞啊，想搵人陪瞓觉咧，即系我又觉得你好难阻止佢嘅。不过问题系，喂，咁你想佢陪你瞓觉，佢唔肯嘅话，咁你都可以用第二啲方式噶，你可以氹下只猫噶，系咪？你唔知道养猫嘅人咧，都系会称自己系咩啊？系猫奴啊嘛，而猫先系主人嚟噶嘛，猫星人啊嘛，咁主人唔肯揽住奴才条颈瞓觉，其实喺养猫嘅朋友嚟讲系天经地义噶噃。你唯一嘅方法就系你要氹佢，氹到个主子咧开心咧，咁佢咪肯嚟同你玩咯。咁我而家见到嘅情况就系佢唔肯陪你瞓觉，你就虐待佢，你就绑住佢。喂，咁其实如果你只系想揾一个人陪你瞓觉，仲要系揾只毛神神嘅嘢揽住你条颈嘅。其实你攞几十蚊， 你买个揽枕咪得咯。你如果再俾多啲钱嘅，可以讲嘢添嘅，发声都仲得啊，入电池啫嘛。你买嗰啲电动揽枕嘅，你问边个宅男都可以有好多推介俾你。你何必要买只动物翻嚟，然后仲要用呢个方式嚟陪住自己咧吓？如果佢个心底系咁嘅，我怀疑只猫咧唔知系咪 feel 到，所以唔肯揽住佢条颈啊！所以我奉劝大家唔好滞啊！喂，即系我哋每一次都呼吁大家养动物咧，一定要咧即系三思、三思再三思。不过我谂咧喺头先个 case 咧，佢连三思都嚟唔到啊！佢直情系冇谂过嘢嘅。好啦，俾条片你睇下啦。呢、這个咧就叫做系Now News 啊，唔系香港嗰、那个，台湾嗰度啊，有一个 Now News 咧，佢就系啦，奴才埋头疯狂吸土好陶醉，猫王瞬间生无可恋，放弃抵抗，系。佢系示范咗俾你听，如果你想只猫对你好嘅，你咪用呢啲方法嗲佢咯。个主人啊，攞个头啊，拥落佢个肚度啊，嗰只猫啊，瞬间就放弃抵抗啊，舐翻佢啊。咁呢个咪就系良好嘅互动咯。唉，俾三个喵你，唔使用胶纸噶。系啦，我谂啊，程振鹏咧，虽然而家佢冇养动物啦，不过咧，我谂佢都好明白噶啦，即系动物啲嘢冇得逼噶嘛，系咪？同人一样啊，都冇得逼噶。佢对啲员工啊，佢都好难逼噶，因为啲员工都好恶噶，系咪啊？ 哎呀，讲到非常之啱啊，真系啊，恶屎能争噶，有时都 唔好再话桂花田啦、啊，你 哎呀，我唔会咁嘅，我唔会净系话桂花田嘅，曾志豪。不过我知道大家咧，嗰啲恶屎能争有阵时咧，就系响嗰啲咧，即系唔系话自己嘅利益嘅，而系响一啲观点与角度上面去讨论啦。咁我哋有热血噶嘛，对广播咁，所以自然咧咬牙切齿嘅啦，系咁嘅啫吓。好啦，今天咧轮到我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其实我好开心啊，因为咧好似有得去玩咁啊。点解去玩呢？因为咧就见到咧新闻卖啊，美国啊呢、這个新泽西州咧，呢、這个地方叫Clementon， 咁佢咧寻日开始咧就公开拍卖一座咧有114年历史嘅主题公园啊。呢、這个主题公园咧叫做Clementon Amusement Park and Splash。World 即系水花世界，咁呢个参考估值咧，那个股价咧，去到成$4,250,000，亦即系点啊？即系话你有3,300,000港币，唔等使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买得起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啦吓。咁啊嗱，要买货嘅话，咁都要睇下究竟你件货系点嘅先。呢、這个主题乐园咧就话喺1907年系兴建噶啦。咁啊，占地咧有成8.9万平方米，咁就话咧呢个成个乐园咧就分两部分啦，一个系嗰个游乐场啦，另外就系加嗰个水花世界嘅。咁啊，园里边嘅设施系好多嘅，有成嘅，包括摩天轮啊等等嗰啲400多件嗰啲游乐设施。好啦。嗱，賣方咧就咁樣吸引你，就話：哇，今次真係抵啊！啊，一次咧係值得俾你買，係買咩啊？買一個咧俾自己獨家擁有嘅遊樂場，幾威啊，係咪先？嗱、啊，上個禮拜咧已經開始有買家咧入園咧係參觀，睇下入邊啲貨咧同埋值唔值得買咁樣啦，拍賣啦。咁我哋都不妨試下扮買家咧，就去睇下貨咧，點睇啊？梗係睇片啦。咁啊，去翻咧呢一個嘅channel 咧，當中咧呢個 channel 咧就係叫做咧Costa Rider Media。即係專係咧，將嗰啲過山車啊，嗰啲機動遊樂設施嘅消息咧，喺呢一度上載嘅。咁佢入面咧就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講呢一個嘅樂園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影片上嘅 footage 啊，嚟到俾大家去睇嘅。咁啊，登入去呢一個嘅 channel 睇呢條片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得到咧，哦，原來呢一個主題樂園有啲乜嘢咧，都係有啲好典型嘅機動遊戲啦，譬如海盜船啦、咩飛天旋轉嘅抽籤啊、衝浪飛船啊等等。但系咧，我亦都見到啊，有一啲佢較為獨特嘅設施嘅，譬如話咧，佢有一座咧好大型嘅過山車，嗰個過山車咧唔使360度咁樣環迴咁樣轉嘅，佢咧係全個都係用木做嘅。 即係話咧，成個軌道咧都係用木做嘅，咁啊睇落咧都幾牙煙下嘅。其實我都玩過一次咧，係用木做嘅過山車，不過就唔喺美國啊。咁啊，另外咧，佢仲有一個咧係巨型360度咧不停喺度轉圈嘅過山車，即係好似一個 O 字咁樣咧，嗰架過山車就喺個 O 字都係咁轉，係咁轉，係咁轉。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刺激啊，好想玩啊！咁啊，至於個水花樂園咧嘅設施就仲係一啲基本嘅嘢啦，咩巨型滑水梯啊等等嘅啫嚇。哇！睇完之後咧，彭姐自己覺得咧，即係好似咧係去咗玩一次咁啊。原因咧就係佢係用一個咧即係從主觀鏡出發嘅角度去拍攝嘅。咁所以一路睇嘅時候咧，過山車你衝落去，你望住咧就好似真係衝落去咁，自己好似玩咗一趟，都幾治愈啊嚇。咁若然咧你係有錢到咁嘅話，可以買得起一個主題樂園咧，咁啊真係咧要威好威呢一次啦嚇。哇！攞3000多万咧去買一個主題樂園。翻嚟，人哋问你，买咗啲咩啊？冇，我买咗个游乐场翻嚟玩下啫嘛。咁系咪型先？咁所以咧，我谂住咧，如果我真系咁样发达发嘅话，我都会去拍卖一下，买翻个主题乐园嚟玩下。我会俾咧5个就系深深眼嘅 emoji 俾呢条片啊。如果到时我真系拥有一个私人嘅游乐场咧，我一定会预埋阿桂花田你全家一起去玩咧。 喂呀，你唔可以预㗎，你只能俾晒一个一世免费 VIP 我入场啊，唔該。嗱，随住科技发达呢，有一啲呢喺想当年啊红极一时嘅产品呢，不敌电子科技嘅方便啦同埋普及啦，最终呢都係要面临淘汰嘅。我哋香港呢喺5年前啊就已经将390部喺港铁站里面嘅投币式嘅，即係要入1蚊嗰个电话呢就拆晒。而电话亭呢都唔係剩返好多㗎咋。咁而日本呢都係喺即係安喺呢个 JR 呢新幹線列車裏面咧，嗰個公共電話咧，綠色座台啊，禁制嗰款咧，嗰個電話咧，哎呀，佢都將會喺6月底之前咧拆曬啦。原因就同香港嗰啲一樣咯，就係使用率咧係超低啦，又要定時保養啊、維修啊，又不敷之啊，咁啊唯有咧就拆咗佢，一了百了啦，係咪？咁啊，講翻啦，日本咧 JR 第一部啊呢個公共電話咧就係喺呢個1965年啊誕生嘅。咁啊，當年就話方便市民咧就坐喺火車都可以用電話。去联络同埋咧紧急使用嘅，因为六十年代吓，信号系统咧系唔够完善啊，接收又差啦，所以咧就安装咗呢个公共电话俾市民用啦。入隧道都话收到嘅，因为佢好多时都要捐山窿噶嘛，啲隧道咁啊一样冇问题嘅。咁啊喺90年代咧，哇呢个车厢公共电话咧使用嘅次数系高达1000万次嘅，不过去到咧2019年咧就使用率咧已经得翻25000次啊，咁啊，点唔放弃佢啊？系咪？嗱，今日咧想分享咧 Hi Jax 嘅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涉谷之公众电话位置。嗱，咁啊，片里面有5个大男孩啦，佢用1个钟头咧就喺呢个涉谷里面咧就揾电话亭啊，揾到之后咧仲要咧用10 yen 咧就打电话俾另外嗰个组员啦，跟住咧就大家互相斗揾得最多，而其中一个咧公众电话咧系讲到明咧系紧急使用嘅，咁啊就同平时嗰啲电话亭啊唔同嘅，有个好大嘅铁箱咧，即系个盖咧冚住嘅，因为分分钟咧好多即系日本市民都未用过，因为佢系有灾难嘅时候咧先会使用嘅。而喺1984年咧，佢哋咧当中系有93万部啊，到2018年咧得翻16万部咋。咁啊条片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一来有5个大男孩啦，二来咧就可以咧睇到即系睇住条片咧就当行咗涉谷啦。第三就系有中文字幕噶。咁啊虽然佢哋咧就系只系搵电话啫，但系都几得意嘅条片，所以我会俾3个电话嗰个 emoji 俾佢哋啊！ 珍不稀罕，这种友情。 得体的浅笑一声。单恋等不等于爱情，我却确信有过激情，就算是你欠缺反应，仍有我在制造同境。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奎斯拉呀！ 早晨啊，收音茄，早晨啊，奎斯拉呀！ 早晨，肥妹仔，早晨，收音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系啊 ，Hello， 记唔记得我哋上次教过大家咧，系点样用手势啊？去啲地方国家咧，唔可以用啊！ 我而家就系得一个手势、 啊。系咩手势啊？讲嚟听下。你竖竖手指啊，唔好乱咁竖啊，知唔知啊？ 我手指喐唔到啊，而家 只竖拇指 系啊， 硬咗啊！ 嗱，不如咁啦，有啲动作咧，真系咧唔系可以咧，度度都啱用。 有冇一个动作系代表咧啊要暂停噶？ 双手打交叉。 咁啊，嗱，有一个动作咧，都代表冇啦冇啦咁样。 冇啦冇啦，好啊好啊，我想学啊。 唔可能啊，唔可能啊。 我想学啊。 喺咧日本咧，佢咧呢个动作咧就系咁嘅意思啊，就系咧，譬如你闻到嗰啲嘢食咧好臭咧，会点样噶？ 咪揞住个鼻咯。 啊，会揞住个鼻啊？定系？ 黏住。 哦，系啊，定系会？ 做咩你揞住人哋个鼻噶？会。 系啊，你唔系会将只手掌喺个鼻拥埋个鼻，跟住拨下拨下咁好臭。 哦，都有嘅，都有嘅。 好似拨走个鼻。 拨出大雾密密地在觅我的去路。 哦，你唱紧你爸爸听紧嗰啲歌。 系我爷爷啊。 系啊，系啊，咁咧日本人咧，佢咧就系将 个鼻拥住咧，即系喺只手咧，好似拨屎喺个鼻入面擦，喺度拨下拨下，好臭咁样，就系、是、话你冇啦，你冇啦咁样意思咯。 唔系代表啲空气好臭啊？ 咁点样你冇啦？咩叫你冇啦？ 头先你话啊嘛，你话哎呀我冇啦冇啦咁啊，即系话我唔得啊咁。 即系人哋如果问你点啊，你拍拖拍成点啊？佢哋就会攞只手抱住自己， 冇 啦冇 啦 冇啦 冇 啦。 咁如果我去个餐厅嗰度想买个猪扒饭去卖晒，咁佢又会咁。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佢用住个鼻，佢哋又系。 我想去嗰度打流感疫苗。 用埋个鼻，跟住 喺度冇啦冇啦冇啦， 系啊，冇得打啦嗰只。 系 啊， 唔系佢意思系快啦快啦，有第二批嚟啦，快啦快啦。 咁嗰个就唔系日本嗰只咯。 哦，系啊，咁仲有咧？ 啊，仲有咧嗱，譬如咧，你叫人过嚟咧，你咪可能会攞只手指叫你过嚟过嚟咁样。 梗唔会啦，冇礼貌。 好咸湿啊，我觉得咁 样。系咩？ 好似勾引人咁样。 系喎， 攞只食指向住自己，即系 勾人哋过嚟 啊 嘛。 系咯，唔会噶， 撩下撩下咁好咸湿。 咁呢个代表咩意思啊？ 系啊，其实咧系真系叫人过嚟咁嘅意思啦。喺美国同埋厄瓜多尔都系咁样个，但系喺菲律宾就记住唔好咁样对人咯。 点解啊？ 佢话开枪啊？ 吓唔系，佢因为咧呢个动作只系叫狗狗过嚟 嘅 啫。 哦，都合理啊。 所以咧，如果你叫人过嚟咧，即系话你代表个侮辱噶。 你喺香港都唔会成日用呢个手势啦。 其实啊，就咁样撩人，做咩好熟嘅啫？ 同小朋友都可能得嘅。 同小朋友可能你都系成只五只手指，唔系净系一只手指咯。 系啊。 系咪啊？另外咧，我想问啊，如果你过马路嘅时候咧，有啲 uncle 咧，有啲爷爷公公咧，系咪？五隻手指出嚟咧，就话 Iron Man 咁挡住， 系啦，挡住， 挡住啲车。 其实马来西亚嗰啲人，佢系会咁样动作挡住啲车叫停噶。 有边笪地方嘅人系举隻手唔系挡住啲车噶？ 系翘埋对手或者 系啦？有咩地方系咁嘅？ 会唔会啊？ 啊好啊， 定系话你快啲撞我啊？ 听住新闻啦。 哎呀，我拨下个鼻先， 唔好咁做。 仍然被军方扣押嘅昂山素姬，预计今日再次透过视像出庭。當局指控昂山素姬非法使用無線電和違反防疫措施等，代表律師批評是捏造和抹黑。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向國防部提出請求，開放軍事基地收容近日數目激增的非法入境兒童。國防部發言人科爾比證實已經收到衛生部的書面請求，對方希望國防部能夠開放德州聖安東尼奧聯合基地的閒置宿舍和布里斯堡基地的部分空地，應對大批中美洲兒童非法湧入美國的問題。科爾比說暫時未清楚需要收容多少兒童，將進一步分析和評估。拜登上任总统之后，新一届政府撤回部分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针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政策，边境地区的非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一个政治网站日前发布一张临时收容中心照片，见到非法入境儿童瞓在地毡上，外界质疑拜登政府无力应对问题。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3点，跌523点，成交金额8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2蚊，跌11.8；腾讯控股623.5，跌5蚊；吉利汽车19.72，跌2.85；

又要 update 下啲资讯先啊，同政府一样啊。即系总之，随时发现有啲咩更正咧，就要马上就要同大家交代吓。 咁我哋好啲可以 系啊，即时，因为头先咧，我喺呢一个叫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就话有个港女咧，佢就话自己买一只猫咪翻嚟咧，咁啊陪佢瞓觉，点知唔肯啦？佢就话啊，我攞胶纸黐佢只手，咁咧，因为今日咧，其实第一咧，有啲网媒写嘅时候咧，就用胶纸啦。咁第二咧，就佢自己出 post 嘅时候咧，佢都系咁写嘅。佢话唔肯陪我瞓觉，我唯有攞胶纸嚟绑住。咁所以其实呢头先好多人讲包括我先引述嘅消息呢都係用胶纸嘅。咁点知呢佢 update 咗喎。因为呢当警方上去拉咗佢嘅时候呢佢就话呢原来喺现场呢就搵唔到胶纸就搵到保鲜纸。咁、 哦、 最后呢 样都似嘅。 係啦即係话其实佢係自己攞保鲜纸但佢就话俾人听自己攞胶纸。 但咩纸都好啦同样嘅效果就係约束囉。 喔咁、哦、当然係差好远嘅因为呢即係起码佢唔会甩毛啊。佢唔会好似胶纸咁黐到黐到甩毛系啦，咁啊所以咧亦都要即刻更正翻啦。 胶纸同保鲜纸真系两样嘢。 系啊，因为有听众头先咧就话喂唔系，系保鲜纸嚟嘅，咁咧亦都唔系咧我哋特登想讲错误资讯，因为咧佢有呢个 update 版，同埋佢自己咧当日出 post 嘅时候咧佢用胶纸嘅，咁、所以嗱又再引证多样嘢啦，即系你何苦要吓人呢你原来睇下攞保鲜纸，点解你要特登即 系 夸张咁多话要攞胶纸嚟绑住只猫咧？咁样系咪？ 我谂虽然我唔系一只猫，但我估咧保鲜纸咁样扎住都系 都唔系几好嘅， 除非系减肥嘅啫吓。系啊，OK， 咁啊系啦，多谢你听众嘅提醒啊，亦都我哋随时再更新呢个正确嘅资讯俾大家。 好，咁但系有啲嘢咧就有录影有真相，咁算唔算都有假咧？ 可以系啊， 即系造假噶条片系。 你想想你上镜拍嗰啲片全部都咩噶？ 咁系个镜头问题，唔关我事噶。 唔系我正想话系， 我冇做过任何嘢噶。 同现实一样、啊， 我哋话斋，我个鼻啊系可以，我唔系一样噶。唔系啊，我可以好似阿超年咁样，将个样咧压喺嗰块镜。 你可唔可以唔好将你同超年？ 你唔好超連結埋一齊先得㗎， 你係唔可以同阿超連結合埋一齊嘅，咁樣超連結真係， 唉咁樣唔係幾好咯。 即 係 我話俾你，我係如假 包換係嘛？ 係啦，我 冰清玉潔啊嘛。 係啦，我個樣係可以擁喺嗰塊鏡。 咁你可以用第二啲人做比較㗎，係咪先？ 因為佢玩咗啊嘛。 係咩？係咩？哦。 咩啊？你有冇睇到佢？ 冇睇 啊。佢咧就 個玻璃 但你講完之後，我已經唔想睇啦。 好得意啊！ 因為我驚惊我又会想象到你话自己同佢一样嗰个样啊！ 我唔敢想象， 我都唔敢想象。 好啦好啦好啦，嗱咁啊，即系 Imagine no country， Imagine 我借呢度唱歌啊！ 系啦啦， 坐的士啊，唔系其实咧，因为人哋咧喺外国嘅，咁所以咧我就当系坐的士咁样啦吓。 冇得当噶， 咩人哋 坐咗点算啊？ 人哋坐阿爸车啊嘛， 咁坐阿爸车，喂争好远啊！坐阿爸同坐的士系两样嘢嚟噶。 咁都系叫车啊，叫车。 咁点同咧？真系唔同啊嘛！的士你就真系 阿爸唔收钱系嘛？ 阿爸之前收钱先咯。 唔系，我都系讲啲行为嘅啫。 好啦，讲啦。 咁咧就话说咧，有个司机咁佢车咗三个美女上车啦，话 你肯定 系 美女 啊，都美噶。 你嗰只定超年嗰只啊？ 咁美女系有意思噶？ 定系佢美国嘅女仔咋？ 美女冇意思噶， 即系你车咗三个港女同三个美女咁嘅意思系咁啊？ 美国女仔系啦， 美国女仔。 咪咯， 咁咪美女咯，系咪？咁啊，车上车，咁跟住就话开车啦，咁去边度啊？咁样吓， 去边度？ 哦，唔系去边度唔系重点啊？ 嗱，佢讲咗咁耐，佢冇重点啊？ 未到， 车有三个美女，但美女唔系重点。开车去边度？但系去边度唔系重点。 咩车唔系重点？ 乜嘢都未系重点。佢似超年系重点。 佢好似超年咁样玩翁鼻啊！ 跟住咧， 喺个玻璃度， 我等住你啊！ 佢啊， 冇激我啊！今日 嗰啲女仔啊， 冷静冷静。 佢哋咧上车嘅时候咧，都仲有戴口罩嘅。 哦，系。 啊，点知咧坐咗下途中咧， 就除咗个罩嚟戴住个口罩啦。 咩意思啊？ 佢试过好多单都系噶啦，你唔知啊？ 我都听唔明 啊。系点咩？咩？ 外国有好多嗰啲女子咧，俾人质疑话佢冇戴口罩咧，佢就即刻嬲到咧，将咗自己个爸罩咧就拎咗出嚟咯。 然之后冚落去个口罩。 佢话系咩？我而家就戴俾你睇啦，咁样跟住吓死人。有啲就攞个白罩出嚟，有啲直情攞个 under 出嚟。 你咪好中意想做接呢啲下阿曾姐？ 好惊啊！好惊啊！ 聲啊！ 係咪咁啊？佢係咪咁啊？ 唔係，咁都唔係嘅。咁佢真係有咧上車嘅時候有戴口罩嘅、嗯、啊！誰不知佢 on the way， 跟住咧就除其中一個除啫。 OK。 咁但係你估喺個車廂裏面發生啲咩事？ 司機勸喻佢。 嗱、啊，當然要勸喻啦。 司機擰轉面，佢都除低口罩嚟勸佢戴翻口罩。 點知嗰太就冇拉 原來係咁樣。 佢成個身都喺後邊講。 係啊， 係咪咁啊？ 係咁樣。 咁就發生咗車禍係咪咧？ 有尾喎、 哦。你話有三個美女喺後邊啊嘛？佢哋冇戴口罩喺後邊食嘢。 嗯。 開餐。咁前面个司机咧就拧住面问嘅时候咧，就发现咦， 可唔可以整啖？ 系啦， 我都肚饿啊！ 点知整啖之后 ，bang 又系慎防意外生，又系咁嘅。 系咁啊？ 啊唔系啊，其实恶女咧边度都有嘅。 系 咁咧，其中一个咧除低口罩啦，咁跟住司机又话：哇，依你除口罩咁劝住佢，阿、 嗯 啊、小姐你有冇戴翻口罩啊？ 佢闹佢， 跟住换嚟咩咧？系啊，佢 粗口粗口 啊！粗口之余仲有咩咧？ 哦，甩口水， 系 一定系啦， 吐口水啊， 佢唔止系咁喷喷喷啊， 心喉退液添啊，应该， 系喺噗噗噗噗噗， 靓唔靓先？ 嗱，讲都系美女，我都话， 咦，咁真系 OK 喎， 美国女仔， 咁样好唔卫生啫。 即系喂，佢好彩咧，嗰个司机大佬咧系有个车 cam 啦，吓影前影后，影埋个车厢里边嘅所有片段咧。跟住咧，佢仲要话：你系咪种族歧视我？加埋呢句， 点解嘅？ 佢系有色人种嚟， 系因为佢都系诶，系啦，即系又唔系黑嘅，但系都 可能车啊定边 个？系啊，嗰个女仔啊， 女仔啊， 因为咁，但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佢自己犯咗规啊嘛，跟住就去谂埋你系咪歧视我啊？咁其他哦，但系咧 无限上纲， 坐喺侧边嗰两个女仔咧系喺度花生咯， 哦睇花生， 佢冇 咁即系同伴嚟噶嘛？ 佢冇阻止啦，亦都冇喺度 有冇拍嘢啊咁样。 啊，唔係，咁我咪就話嗰個車 cam 拍咗啦， 即係佢哋自己就冇拍。 通常咧啲咁嘅情況， 就 影咗就邊度？嗰啲女仔就掛住拍嘢啦， 唔係喎，通常喺隔離嗰啲咧就會攞雜誌遮住塊面嘅咯。 唔好影我，都會。喂，問題就係最好啦，佢除咗口罩鬧人哋之外咧，跟住侮辱人哋之外咧，佢就 賴落去種族歧視 噴口水啦，跟住咧佢停車，我要你車落車好啊，即刻停俾佢。 嗯嗯嗯。 佢跟住咧仲要攞支胡椒噴霧噴車。 嚇！ 哇，我都唔明佢。 咦，咁真係好美女。 佢有胡椒噴霧， 佢真係隨時會有即係驚自己遇到侵犯， 所以佢有準備。 係 嗱，佢係即係總之 咁好無辜喎、啊，那個司機。 當然啦，佢而家 定係佢當係消毒啊？佢話你驚我噴口水整污糟，我攞啲胡椒噴霧。黑椒又可以殺菌消毒，咁係咪咁啊？ 嗱，唔知啊，總之佢好嬲啦。咁跟住咧，就當然啦，嗰條片咧，咁啊，司機大佬唔會放過佢啦，想擺咗上社交平台咯。跟住咧，警方原來有跟進喎， 揾到啊， 係啊，咪咁佢樣都 外露咗， 跟住拉咗佢咯，跟住仲要賠償嗰個叫即係清理嗰個車嗰個費用， 係， 即係佢淨係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自己唔遵守交通規則。 哇！我見到個樣真係唔靚啊， 仲惡到咁樣， 個樣真係唔靚啊，真 係惡人先告狀啊， 係啊， 佢咁啫嘛。 其實呢個世界咧， 佢體型都真係算吧啦， 大隻 真係， 都幾多發喪禮嘅人 㗎喎，真係發喪禮 喎，真係過分啊！你即係人哋叫你戴口罩， 明係你唔啱㗎嘛，係 啦啱啊！佢仲要鬧完之後咧，仲要係噴翻人哋， 係咯， 唔使 得咁喎。 其實我琴日咧，我搭的士即係去社區中心嘅時候咧，我中間我肚餓咧。我真的都想在的士度咧，想食條嗰啲即係咩能量霸嗰啲。 咁你有冇啊？當下 冇啊！我諗諗下都係唔好滯啊！真係係啊！其實好短途嘅啫，我本諗住，不如我偷偷地食兩啖，冇嘢嘅啩。 拉開少少口罩，食咗佢得唔得？ 但後來諗諗下，真係唔好啦！呢個時候風頭火勢咧，真係認真啊！我都費事佢又餓你，嗰程車短到緊要飆都唔使跳。但我都會覺得 你咁 唔係我都係諗緊，都係唔好啊！我就費事啊，真 係係啊，因為你即係你係 係啊， 除非嚇你係拉咧，你下爬嗰個位攝 都唔好啦，人哋都 feel 到你無端除罩咁樣， 因為聽你開嗰能量巴嗰啲聲咧聽到噶嘛，車長咁啊， 除非你個下爬好兜嘅。咁樣會唔會個位置會易食啲咧？ 除非好似嗰啲寵物咁樣，啲寵物咧坐啲私家車咧，通常係成個頭突咗個車窗出邊噶嘛，成條脷喺度飛下飛下噶嘛。除非你打個車窗，你話車長啊，我喺個車外食食啊，伸個頭出去， 跟住車長又話你啊，你唔可以伸頭出去㗎。 是但总一样啊，一系就行车安全，一系就违反防疫条例。 守规矩啊，唔该。

俾你骗咗感情 系咪？系啊系啊，咪啊呢个经典骗案咧，即系譬如举例啊，可能你啲手机嘅骗案啊， 有咩保药党啊， 保药党啊，骗财骗色咩都有噶，系啦， 伦敦金啊， 系啊，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我们的咧同你经典回顾啊，咁啊，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咁大吉利是，可能中过招啊，方都可以喺面书度同我哋留言啊， 或者你曾经见过啲咩骗子咧，想向你打主意，但系你又好醒避开咗，咁你可以将佢过程咧分享下。 系啊系啊，所以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咧，桂花田可以现身说法咯。 点 解啊？佢仲系一个骗子， 佢仲系一个骗子，系咯，唉，真 系都系华打嚟啦， 受害人无数， 系啊，阿 华 受害人嚟噶， 阿华喜之唯一一个受害人啦、啊，佢留。佢楼下嗰啲天桥嗰啲阿伯啊，点解而家栋流离浪荡喺条街度啊？双目无神，每日都喺度啊，咪就系当日俾佢骗咗咯，系咯。 嗰个细路女呃我话佢冇钱翻屋企， 哎呀！ 自从我借咗10蚊俾佢之后，佢冇还过啦。我而家日日喺天桥嗰度。何妨用痴心去等待？ 张做你打咗疫苗之后，个人咧苏醒咗，同埋创意多 咗。 我都觉得系啊，我觉得我中文流利咗啊！而家 你打咩啊？活跃咗咁多， 系啊，唔系你唔系你唔记得咩？辉瑞呢个药厂最出名系出咩噶嘛？ 哥哥， 蓝色的小 妖怪，恭喜你啊！咁样， 唉，嗱呢度啊，十条啊。 咩啊？ 最长嘅被誉为系膀胱线嘅巴士线，膀胱线嘅巴士线。 哦，即系你一定要好上车前去咗小便先。 系啦，人哋嗰啲叫做咩？ 挑战膀胱。 系啦， 好中意啲字眼。 上车呢、這个叫做名副其实，上车前咪饮， 系 啦，同埋上车前要忍， 系 啦， 上车前就唔好忍啦，系嘛？ 上车前去 先， 系啊，嗱，呢度咧有几条线嘅，可能大家都有体会过啦。佢话咧第一条咧，佢话被誉为都系最长噶咯。 我估 系 有冇一条咧系由铜锣湾去天水围啊？ 铜锣湾去天水围啊？佢都好似，佢都好似唔系最长， 唔系最长啊，九六几。 我睇下先吓，最长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赤柱去天水围啱啲。 嗱，我而家由小至大讲起啦。第一条咧就系九巴嘅64K，就由元朗 上水啊， 元朗西总站去到大埔墟嘅。 大埔墟 系啦，咁啊全长咧就22.7公里，58个站。 点解佢会系咁长咧？ 佢又睇啊，嗱， 元朗同大埔 去咧都系同属呢个新界区。 因为佢兜到武雷公咁远啊， 佢翻嚟左兜又兜。 佢话不时上车落车，辛苦过长征。第二条线咧就系九巴嘅373，由上水去中环啊。咁咧，全程虽然只系30个站，但系咧就可以长49.8公里。系啦，横跨几条隧道嘅，嗰个基本上咧每次坐亲咧都115分钟嘅。 可以真系瞓到觉嘅 啫。系啊，第三条咧就将军澳彩明咧去荃湾西。咁啊， 呢个真系坚觉得远啊！ 31.9公里，佢又唔算 系 最长，短啲。 我知点解，因为佢哋好兴咧喺将军澳里边咧啲巴士咧系兜匀晒成个将军澳先出去， 即系失速巴士咁 啊 嘛。 系啊，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巴士线咧，总之你就要清定你个膀胱咧，你先至好上去啦。一阵有机会再读翻俾你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日起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起已经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人士，无需前往接种中心接种。政府表示，今早收到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書面通知，由於注意到同批號210102的復必泰疫苗藥瓶封蓋有關的包裝瑕疵， BioNTech 同復星醫藥正調查原因，到目前為止未有發現任何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但為謹慎起見，調查期間需要即時暫停接種，直至調查結束。至於本港另一批號 210104的疫苗产品亦需要封存，强调是预防措施，目的是持续确保疫苗接种安全。卫生署今日会同复星香港举行紧急会议，进一步了解和跟进事件。澳门和本港政府先后宣布今早接获通知，有伏必泰疫苗药瓶封盖出现包装瑕疵，为谨慎起见，即日起暂停接种。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接种中心，一名按预约时间到场的市民说，由新闻得知澳门暂停打伏必泰疫苗，到场后才知道香港都停打，唯有等待政府公布下一步的安排。有市民早前已经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今天见到新闻之后觉得担心和紧张，到中心了解情况。亦都有市民说，昨晚仍然收到短信通知他早上要到场接种伏必泰疫苗，对今早突然宣布暂停打针觉得很错愕，认为政府要交代原因，不满没有清晰的信息发放。消息指12港人案中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地刑满被遣送回港之后，被警方国家安全处落案起诉三项控罪，包括勾结外国势力罪、协助罪犯罪和管有火药及弹药罪，下周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李宇轩要接受强制检疫，预料不会出庭应讯。案中其余七名被告在香港亦涉及不同罪行被起诉，案件昨日分别安排在多间法院提堂，由于他们都要隔离检疫，全部缺席聆讯。港台铿锵集元朗721事件的编导蔡玉玲被控以虚假陈述查册车牌，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一连两日审理。十几名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成员和港台前员工到庭声援，他们举起无畏无惧无私捍卫真相自由的横额和纸牌。控罪指蔡玉玲在去年5月17号和6月10号为取得一架私家车的登记细节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他早前否认两项，为着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8点，跌478点，成交金额9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2跌13.6，腾讯控股623.5跌5蚊，吉利汽车19.6跌2.9毫半，快手271.8跌29.4，小米集团25蚊跌6.5毫半，怡海国际88.6跌10.5，阿里巴巴230蚊冇升跌。港交所441蚊跌8蚊，斯摩尔国际46.1跌1.9，中国平安93.3跌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人民币6.526。英镑兑美元1.373，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4点，跌441点。

所謂騙徒的手法就層出不窮，這句說話大家近年都聽不少了。而最新的提醒呢，就是官府介紹給我們認識，就是提子了。他說提防騙子，食字食到這樣真是厲害了。歷年以來呢，究竟有多少這種這樣的提子，我們要提防騙子呢？今天來一轉我們的經典騙案。首先要跟大家看一看，在80年代有所謂永恆的倫敦金騙案。因为呢，自80年代开始到依家呢，伦敦金骗案呢都可以话不绝于耳啦。到今天每年仍然呢有唔少市民呢即係不幸被骗㗎。涉及嘅款项呢经常呢就以百万计，有啲甚至乎千万亿元都有。伦敦金呢其实呢就係指本地伦敦金，即係呢个骗案入面所指嘅。咁而本地倫敦金呢，佢呢就唔涉及係實物交易嘅。咁亦即係話呢，喺香港買嘅本地倫敦金就並非由倫敦金商手發行嘅，而係呢由本地投資機構呢發出嘅一張紙，係一個買賣合約，所以對到倫敦金價嘅升跌嘅。嗱，呢一種咁樣嘅交易呢就成為咗呢啲騙徒呢行騙嘅手法啦。而在本地倫敦金的騙案手法之中呢，就隨著社交媒體發展呢，現在呢就說經常出現的呢是會利用社交媒體針對事主的背景啦、身份啦、性格啦，然後跟你呢傾偈呀，咁樣博取呢事主的信任，咁跟住呢就引誘你呢就是注資入去佢個戶口啦，開設呢本地倫敦金投資戶口，兼且咧要签低咗好多啲条款苛刻嘅全权授权书，就咧俾嗰个经纪无条件任意操作事主嘅投资户口。咁经纪最初咧通常都系会咧办有斩获啊咁样，其实得嗰几千银咧。咁其后咧就会行使呢个授权书入面嘅权利，不断咧就喺市场上买卖抽取交易佣金，蚀到尽之后咧就催促个事主补仓。直至到事主咧真系冇晒钱啦，咁于是咧呢一个经纪啊就会逃之夭夭，投资公司咧同嗰个经纪咧就会割席，咁啊表示咧从无得知双方沟通，并且高举咧授权书就作为挡箭牌，表明一切咧都系个经纪疏忽，阿事主同意免责噶，系咪啊？咁即系唔关我哋公司事啦，咁样噶噃，呢种咧就伦敦金骗案。另一種咧好經典嘅就係保約黨啦。保約黨咧就2000年代嘅時候出現喺香港嘅街頭騙案嚟嘅。部分嘅老千咧就會自稱話係受害人嘅同鄉，嚟到博取咧就受害人嘅信任，繼而咧就向受害人咧就以一個暴利形式嘅價錢啊，去銷售一啲咧普通藥材，甚至係假藥，但係佢又會話係好貴重嘅呢藥材咁樣，仲會話俾你聽啦，呢啲藥材啊，你轉手賣啊，可以獲得高等利潤啊，從而就對呢個受害人咧榨取佢嘅財物啦。時至今日呢啲嘅騙徒咧又唔同咗咯，原來話而家點樣唔同法咧？就話佢哋咧，由於啲保藥黨近年咧經常俾中國公安部打擊啊，於是佢係直接喺香港市區旺角過境巴士站就向嗰啲中年香港婦人啊，即係阿桂花田啦，咁咧就藉住咧順風車咧免費二再搭訕，咁都得啊！咁啊兜售咧以廉價藥材，以至到假藥咧係偽冒咧貴價嘅藥材嘅，都係咁樣啦。第三種跌錢黨。一般咧都系啲小型組織嘅詐騙集團嚟噶，佢哋會利用咧你嘅貪婪心理，喺公開場所咧騙取受害人嘅現金之後咧，就會趁機失蹤，係屬於街頭騙案類型。仲有一種咧，你一定聽過千年蟲騙案，咁呢個咧就係2000年時候咧前後啊發生嘅一啲騙案嚟嘅。咁啊當其時有所謂千年蟲問題啦，而千年蟲入面嘅蟲咧，其實只係指電腦軟件入面嘅失誤。 但是騙徒就將它形容為一種是真實的害蟲，誘騙對千年蟲問題一知半解的民眾去購買，令到他們以為千年蟲就是一種類似瘟疫傳染病的病毒，就可以推銷那種可以殺死千年蟲的殺蟲劑。咁好多时候咧，骗徒更加会声称话货品咧又系可以咧高价转手噶，你又可以咧赚取丰厚嘅差价，咁啊吸引嗰啲受害者咧去大批购入咁嘅。哇，真系越数越多呢啲咁嘅经典骗案啊！相信听众朋友咧都可以补充更多嘅，咁就请登入去我哋丰收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分享你嘅个案或者系经验啊！ 这个音乐本身都好像骗案那些呢是不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几次 是啊你有不有啊真的。 你好啊 好啊。刚才彭爷讲那些呢经典骗案呢真的有很多名词呢真的上世纪的伦敦金啊保药党啊。 真的听到今日都。 是啊。 保药党会少了一些。 少好多好像。 不过可能转了第二些形象啊。 是啊。 不是那个 词 语啊。 是啊。又或者如果你说你数经典的咁有一个呢就有特定时限的。就是千年蟲事件咯， 系 系啊，因為你過咗嗰個千年蟲之後，你就你過咗嗰個千年，你就冇啦， 一年啊，佢係一九九幾轉入去二， 系啊， 我先講到，跟住就可能會逢十年， 冇啦，好少啦已經。咁當日嗰個千年蟲係啦，就其中一個即係最勁噶啦。咁啊，然後如果你話上世紀仲有啲咩騙案咧？嗰陣時我發覺最多其實就好似係嗰啲173騙案咯。 係咪玩 line 嗰啲？ 我哋琴日都研究过玩拉咧，就好似系约出嚟嘅。但如果呢173骗案嗰啲咧，即系似系咧，就你打个电话去不停喺度，即系俾钱听嗰啲。 不停俾钱听啊，但系听唔到佢想听嘅嘢咯。 系啊，冇错， 系咯， 系咁。 听嚟听去，点解仲着咗件褛嘅？冇嘢， 即系冇嘢讲到啊！ 仲除落去啊，真系。 173 冇个电话嚟噶嘛？ 斋声啫嘛。 系啦，即系话冇可能冇得到嗰个。 咁都算系呃咗你。 我算唔算啊？ 我不停俾钱嘅， 都未到气肉啫。 系啊，未到气肉啫。 慢慢嚟，唔好急。 但系你话近年最多嘅骗案，一定就系叉叉我是谁啦。 系啊，呢个骗案。 喂，我想话咧，到今天咧，嗰啲电话咧都不停嘅，都系讲紧你 有 个邮包咧，喂，你要攞啦，如果咩你揿一字揿二字啊。 啊，系啦，冇错。 大家仲有冇揿嘅咧？真系。 唔系，佢不停有打嚟咯，你唔会揿啦已经。 佢系唔会放弃，佢真系锲而不舍 嘅。系啊，嗱， 佢又用唔同嘅电话号码嘅。 佢哋个心态咧，应该系咁嘅。佢係冇成本嘅，佢可能電腦去發 係啊，冇錯冇錯。 佢而家只要有其中一個中咗，佢相信嘅，咁佢就變咗咧有機會咧係呃到你錢啦。 係， 所以佢係願意係咁發出去咯。 係啊，但係問題係即係話，我相信大家今天都仲仍然依今天即係去到今日為止，我今朝九點幾嘅神咁早，神吉咁早已經係有 啦。我頭先都有㗎，都 咁 都 有啊。點解政府做唔到一啲叫打絕即係杜絕呢啲咁嘅？ 你冇得杜絕㗎，因為佢係攞電話嚟 call 啊嘛。 係啊，同埋俾你冚早一個中心啊，嗰個打電話個詐騙中心。佢喺第二度又生一個，咁你冚到幾多？ 嗱，如果咧你講到話呢啲電話模型騙案咧，咁可能大家身邊都有啲例子啦。咁不如我先貢獻一個啊，我朋友咧， 真人真事啊， 真人真事嚟㗎，即係呢個堅係朋友咧，就啱啱遇到嘅。咁咧佢就話佢一接到個電話，咁咧就我睇清楚佢個講法先。佢就話啦，佢、okay, 一收到個電話，咁咧就係把聲咧就唔鹹唔淡嘅。咁咧，然後咧，佢就 即係聽咗佢嘅電話， 係啦。咁但係仲要係香港號碼，咁跟住咧就同佢講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咁啊，咁個朋友就好純品地咧，因為聽到佢把聲雖然唔鹹唔淡， 表叔 係啦，類似啦，我哋改少少啦。佢就話：咦，你係咪菲律賓個表叔啊？咁樣咁對方就話：係啊。佢話：點解你會有香港個號碼嘅？係 咯，咁犀利嘅。 佢話：就咁樣嘅，我咧就六月就翻香港，所以咧就用咗香港個電話。到时我呢打完针咧，再隔离咧，我就可以翻到嚟噶啦。即系佢仲要扮自己而家咧， 即系有剧情嘅，系啊，贴地 配合配合剧情嘅， 系啦，嗱，仲要有耐性嘅。佢咧倾完之后就问：咁你住近点啊？咁我朋友不如有诈咧，就同佢讲：我最近几好啊，即系身高良准啊，睇五间公司啊，咁样啦。讲完之后咧就话。好啦，咁你小心疫情咯，冇下文咯， 系啊， 好有好有 好真系相信，以为佢系亲戚， 好有机心啊。于是乎今日再打嚟， 系， 嘿，系咪你啊，明仔？琴日我咪揾过你呢，我系菲律宾个表叔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有咩事啊？哦，咁样嘅，哦，我约咗人咧下昼倾嘢，我就想要啲钱啊。我一间就会俾翻钱你，你可唔可以俾咗钱我先？ 咁但系你既然俾翻钱我，咁点解要问我？ 唔多噶，唔多噶，过十八千万，一万蚊。 哦，一万蚊 、 啊， 系啊，你借住一万蚊表先得唔得？ 又真系又唔系多，又唔系少咁。 唔系、啊，一万蚊真系多、啊。 我会同佢讲噶，好啊，我哋出嚟俾你啊，咁样。 系啊，佢都未喺香港。 哦，咁佢未。 佢都讲到明话，佢而家仲喺菲律宾啊嘛。 哦，咁佢一间去边度见人啊？ 佢菲律宾见客，佢需要钱咯、 哦。 叫你喺香港嘅小明 过去啊， 汇住钱过去俾佢先。 跟、住我都会同佢讲，你知唔知喺香港汇钱系好麻烦、好复杂的 你如果知道佢系假嘅，你咪汇咯。但我朋友信啊嘛。 哦， 佢真系汇咗。 佢事后唔系佢冇汇到，佢事后咧即刻咧打电话咧就俾佢菲律宾嗰边个亲戚 问， 佢真系问咗佢话，我想问下咧系咪真系阿表叔咧系咪真系打咗电话过嚟问我攞钱啊？ 有呢个菲律宾， 佢真系有个菲律宾亲戚噶，咁、点知嗰边就话傻噶，佢真嗰个表叔出嚟，佢就完全咧佢就话，哎呀你真系认到我把声啊！佢话我要借钱都唔问你借啦。佢唔問翻自己菲律賓啲親戚借，佢點會走嚟冇女工 咁 遠？ 咁你個朋友就算係林毅 提子啊， 一萬 真係提子啊， 有得提子啊，中一中啊，係啊、 ，OK， 係啦、啊，嗱，你哋有冇聽到啲個案咧？我頭先嗰個就即係咁樣， 新 鮮滾熱辣。 咁我都新鮮熱辣咧，收到咧啲朋友咧就係講打電話嚟咧就話啦、喂，我個電話俾人 hack 咗咁樣，跟住我 hack 咗，咁點解啊？即係唔好話點解咧？佢話你最緊要唔好理佢，唔好買點數卡。 唔係你嗰個點解？是你点知佢被人 hack 咗？可能系 因为佢为喺 Facebook 乱 咁散信息出嚟， 唔系啊，喺 Facebook 度讲啊嘛。 唔系啊，因为有个特征噶，通常你被人 hack 咗部电话咧，就会冇经理同意乱咁 send 啲信息出去 噶。而通常咧，就譬如我嗰个电话被人 hack 咗咧，阿豪仔会突然之间问问， 冇错， 阿鹏仔你要买点数卡咩？ 系啊，你知唔知最大嘅特征咧、就系你自己个电话被人 hack 咗，你身边啲朋友就打嚟，曾志豪。你剛才是不是問我呢是不是要買點數卡？ 那你就知道自己的電話原來被人 hack 了。 是啊，仲會有些人說、我想問剛才是不是你 send 了訊息給我，跟住我什麼事啊？你叫我買寫真集喎、那是我是我。 買點數就不是了。哦，你說那個人啊，我不知道，可能 是。他一定是的啦，他應該是呢，他周圍有人跟他說過呢。 應該是這樣啦。 是啦，咁所以我朋友怎樣 就在不是在他的 Facebook 度看到咯，我是什麼跟住呢我就啲朋友在我說之後，大家呢都紛紛將佢哋被 hack 咗，跟住俾人哋即係好問嘢咧嘅啲圖片咧，嗰啲文字咧 po 曬，截圖 po 曬喺佢嗰個網 度。有咩特點啊？今次 搞笑嘅，佢話咧個個都係第一時間問咧，而家喺邊？ 係 冇前問後理嘅。 即係一開頭就話喂你喺邊啊？咁 冇喂啊，冇禮貌噶，淨問你而家喺邊？ 唔係懶熟啊，懶熟啊，要係咁樣噶。喂喺邊啊？ 唔係喎，你佢問好都冇嘅喎，我睇到 在哪裡 係啦，唔係佢係而家喺邊嘅，係講廣東話嘅。 啊，係廣東話，哦、好嘅喎，進步咗，即係唔係用普通話嘅就咁中文譯翻喎。 咁跟住咁大家即係我見到其他啲人咧po咗出嚟嘅時候咧，都不如有就咧講自己分別可能喺屋企啦，喺公司啦，喺街啦等等嘅嘢啦。咁跟住咧，咁第二句咧就問啦，得唔得閒咁樣？咁跟住咧，咁啊，有啲咧就會答話，得閒嘅，而家喺屋企啊嘛，咁樣。跟住有啲話做咩啊？咁跟住有啲咧就話OK 嘅咁樣。跟住咧，佢就好快咧，好快手啊！第三句就咁，跟住佢就要問，你幫我去七仔嗰度買點數卡啦，咁樣。 係。 即係第三句佢已經係叫你哋去買點數卡 了。露出嘅真面目啦、 即係佢 點數卡太快啦，真係。同埋點解仲用呢招？真係老土到爆嘅真 係。係喎、 力久常新嘅喎。 咁跟住當然啦，就嗰、那個叫做 受害人， 受害人系啦，叫我受害人，你就已经喺个面书度睇啦，唔系喺面书度 post 咗出嚟啦，咁咧但系就叫嗰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就话喂唔好再理佢啦咁样咯，系啊，同埋咧。唔睇唔知喎，原来你嗰个叫社交 WhatsApp 群组嗰个啲嗰个程式咧、你又可以 启 用。系啊，喺設定嗰度啟用咧雙重驗證碼咧，咁你就安全 好 多。好 啲嘅，因為有啲 人都冇做啊。 有啲人就建議，如果你真係俾人 hack 咗咧，佢話你快啲換密碼，譬如可能你1234咧，你快啲換一個。 唔好意思啊，佢入唔到，入唔翻去。 唔係，如果你係從來冇嗰，你從來冇裝密碼咧，就冇辦法啦。 係啊係啊，即刻啟用啊，係啊。 係啦，佢話你可以自己試下咧，即係改密碼，然後掌握翻個主動權嘅。有啲咁教嘅咁樣咯。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咧與時並進嘅騙局咧。头先嗰啲点数卡咧真系好够啦， 你知唔知而家 最新嘅骗案系咩嚟嘅咧？系积分嘅骗案啊！ 草积 分啊， 草积分啊， 草咩啊？ 仲要系理数啊， 唔系啊， 信用卡 嗰啲，仲要系咧嗰个林子祥嗰只歌啊， 嗰个积分啊， 大嘟嘟嗰个啊，大嘟嘟积分骗案啊， 佢点样去行使嗰个骗徒嘅手法？ 佢原来咁样嘅，佢话最近啱啱一个礼拜，个零礼拜前嘅新闻嚟嘅咋，佢咧就话咧有一个19岁嘅少女，喺拍卖网站嗰度，就转售佢自己嘅大嘟嘟个积分。有买家就话啦，你有积分啊？我用6000蚊嚟买你100万分啦、 啊。咁系咩事啊？ 咁咩 即系抵啊？定系乜嘢？ 抵啊！应该每2000分咧就俾12蚊，咁啊用6000蚊咧就买100万分咁样，系啦。咁结果咧， 边一方系 冇错啦？边个骗徒？你话边 一方系骗徒？ 边个系骗徒？ 6000蚊买100万分。 我话100万分嗰个系骗徒， 即系话自己100万分嗰个系骗徒， 系 一个就话俾钱嗰个系骗徒， 俾钱嗰个系骗徒， 系啦，冇错，俾钱嗰个系骗徒，系啦， 诶，钓利你，钓、那個、鱼你都要有利啊！ 嗰、那个少女咧，佢真系储咗100万分啊， 系 啊，佢真系咧听到话，哦，你系咪会买啊？你用6000蚊嚟买，好啊好啊，咁咧佢竟然就真系咧。话用呢、這、一个转账交易咧，人哋用咗个虚假嘅转账交易就 send 俾个少女，个少女咧就真系将啲积分咧就转让俾佢。不过我其实真系唔明点样点样转让 啲分系而家 系啊，究竟又点转让 嘅 咧？ 可能咧佢哋呢啲 app 应用程式咧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共用啩。 唔知系咪啊？即系我哋呢啲都老啊，老啦。 啲分都可以去捐款嘅嘛，做善事嘅嘛，好多时候 系啊。咁跟住咧，就而家就当然知道咧，原来就系错啦，佢就系即系呃钱嘅。因为咧，原来咧，如果佢用6000蚊买100万分咧，你知唔知佢系可以收到几多钱啊？ 几多？ 佢有成300万分。 哇！ 系啊， 即系嗰个人会变咗做300万分啊？ 唔系啊，佢原本嗰个卖家，佢咧听到啦，哇！你用6000蚊买100万分啊？ 即系佢系用1000蚊买300万分啊？系咪啊？ 点啊？ 系咪？ 我唔想听 佢拥有300万分咁多啊！ 我已经 佢本来可以赚到18000蚊啊，因为6000蚊就买100万分，佢、总共有成300万分，佢谂住呢铺肥仔啦，系啦，冇错。跟住个个都问你点储翻嚟噶？要买几多钱先可以储到300万分？同埋300万积分咧，点解会有价有市嘅？ 系咯， 即系话系咪再值钱啲？其实 你话林子祥嗰个估值啊嘛，会唔会佢系楞咗地？地产噶， 唔知啊， 因为咧买楼都可以碌卡噶， 系啊，好笑啊！咁 究竟买楼可以碌卡噶， 究竟系点样可以储到咁多分咧？所以而家咧，大家就不停喺度咧错重点啊，喺度问紧啊，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同埋咁呢啲骗案咁最后 系咯， 你可唔可以怪佢咧？积分嘅嘢系咪自己用好啲咧？ 自己都贪啦， 系益你啊，林子祥就冇啦，林忆莲就有。 起诉三项控罪，包括勾结外国势力罪、协助罪犯罪同埋管有火器及弹药罪。下周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李宇轩要接受强制检疫，预料不会出庭应讯。案中其余7名被告喺香港亦涉及不同罪行被起诉，案件寻日分别喺安排喺多间法院提堂。由於他們都要隔離檢疫，全部缺席聆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的醫生和護士人手短缺問題嚴重，去年已經欠缺超過700名專科醫生， 當局計劃透過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之外，亦會增加本港醫科生的學額，同埋增撥額外資源俾醫管局挽留人手。陳肇始以視像形式出席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講解每三年一次的醫療人力推算報告。他又說當局已經增加三間大學和自資院校的護士培訓學額，亦會增加資深護士和專科培訓，以及協助登記護士進修轉職為註冊護士。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氣普遍晴朗，而覆蓋廣東沿岸的一道雲帶正逐漸轉薄。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漸轉潮濕，下午日間天氣炎熱，現時氣溫2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953点，跌544点，成交金额1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元，跌13.8；腾讯控股622.5元，跌6元；吉利汽车19.58元，跌2.97；快手268.4元，跌32.8；小米集团25元，跌6.5；怡海国际88.15元，跌10.95；阿里巴巴230.4元，升4毫；港交所439元，跌10元；中国平安93元，跌咗8.5；盈富基金28.24元，跌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66，瑞士法郎8.318，澳元系5.908，加元6.169，新西兰元5.423，欧元9.205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8。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3.977，日經平均指數報28,564点，跌431点。港金現價報16,05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1.56美元，賣出1,732.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观塘出口快线由于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观塘出口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第四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 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谂咁耐系你啦！ 知道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为你。 歌词不断出现 follow me， 不过 Joyce 话不想顺理成章用 follow me 做歌名，但一路又冇咩头绪。直至一次开会 ，Joyce 嘅助手灵机一触，话不如就用翻自己社交平台个名啦，咁咪就系 follow me 啦。作曲系 Andrews Over、Justin Rainstar、Maria Marcus， 填词系林宝 Johnny， 编曲系 Justin Rainstar， 监制蔡德才。上榜4个星期，上升三级，殿军位置。郑欣宜 at Prince Joyc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即系呢啲騙案嘅嘢就欲罷不能嘅，有機會再長談嚇。我見到大家都好踴躍啊！ 連聽眾嗰啲 我哋都未睇聽眾嘅， 即係啲提子多到可以做果盤啊！係咪啊？係咪咁啊？ 你諗下年中後幾多啲咁嘅事 情？咪咯，真係啦！ 所以不能免提係咪？ 係啦，免唔可以免提，好好啊！真係。 因為即係我覺得要成日提住，因為太多人咧，即係經常性睇啲數字咧，真係太過。真系好惨啊！被呃嗰啲人， 但系头先我哋直播室都出现好温馨嘅一幕， 系咩？ 有一个科技盲教另外一个科技盲 ，Hello， 系啊 ，Hello， 但系都好简单。 其实你呢个形容咧，我系唔会 冇冇得否认， 否认咧亦都唔会抗拒 嘅。系啊，冇错。 但系都好，我觉得可以同呢个资讯同啲听众分享啊！即系喺个设定里面咧，去揿呢个双重，系啊，真系啊，喺呢个账户嗰度， 系啊， 哎呀，你风骚小确幸应该话一揿开住我惊， 我惊你有冇问过五台啊？你同呢个长者空中进修学院啊？ 咩啊？个银铃 IT 噶啦，银铃 IT 啊， 系啊，银铃 IT 人哋仲劲过 我 哋啊， 劲过我哋啊， 系咪 先？ 佢教翻我转头， 我想同听众。讲啊！如果你喺个 WhatsApp 群组里边咧，跟住咧你自己揿你嘅账户，账户里边咧，跟住咧你就喺度揿嗰个双重验证码， 系， 即系双步验证 两 个 步骤咯，系啊。 咁跟住咧再揿入去咧，就唔该啦，你就要 输入你 嘅 密码， 输入你嘅密码咯。 例如咩啊？头先你哋入咗咩密码？ 例如1872388啦。 哎呀，你又好醒喎，真系。 咁跟住咧再验证多次，如果你想俾埋 email 佢嘅，你咪俾咯。咁即系希望，即系话惊你到时唔记得咗嘅时候咧，唔记得个验证码。究竟是什么呢？那他那个 email 可以提你啫。你说我不是，我不会的，我死记住的了，这样就 OK 了。 现在你知道他挺好的，无论是 Signal 和 WhatsApp 呢，他都会中间间不时就问你密码。 是啊是啊， 好笑 啊，Signal 很快已经有 Signal 成日都说 这四个号码。 啊，不是 ,Signal 成日都说呢，我们会在两日后再提一提你。那你每一次呢，他间不时就会可能你用到第二日。佢突然間就問你，請你輸入密碼啦。 係啊， 跟住撳完之後就 即係隨時突擊。 係啊，隨時突擊㗎。 你而家安裝咗呢個 WhatsApp 都係會咁㗎。 好好笑㗎，間唔時就會出嚟㗎啦。 所以你成日都，如果除非你真係好唔用啦，如果唔係咧，你 set 咗，你基本上唔會唔記得咯。 係 係 啊， 係啊。 咁你就想用驗證，又可唔使俾隔離嗰個偷睇喎。 不過如果 set 呢啲咁樣嘅 验证码咧，自己输入啲 password 嗰啲咧， 你唔好唔记得啊！ 即系最令我头痛咧，同埋咧我好抗拒嘅咧，就系嗰个苹果嗰啲产品啊，因为佢要求太多，搞到我次次其实我就冇一次记得自己。 即系大小街啊，又要符号啊，又要数目字啊嗰啲。 我一去到大小街，最后得翻一个街嘅咋。 系啊， 真系要即刻出街。 系啊， 真系要即刻出街唞下气啊！真系。 所以咧，你知唔知好低能嘅？即系如果讲开咧，我老婆咧会好似人哋嗰啲婆仔咁样， 佢会抄低。 系啊。 然之后病喺边咧？ 因为实在太多啦。 然之后病喺边咧？ 病喺屋企咯。白病喺屋企度。 又揾 佢嗰次整理咗咧，我先发觉咧，即系原来咧就咁一个人嘅装置咧，佢起码嗰度有十个 account， 唔止啊， 最起码咯，咪就 系 话你咁样数出嚟，跟住我望住我做咩？ 好烦 啊！记唔记得啊嘛？我话哇，你全部有十个 account 咁 样。因为咧，譬如咧，我哋三个里面咧，佢咧有就会问咧，你想唔想储存你嘅密码嘅？咁当你咧下次用使用， 譬 如咧嗰啲叫做应用程式咧，系譬如超市嗰啲 啊咩都好啦， 信用卡就唔会嘅，系嗰超市 我个信用卡都会， 我会。自动 fill in 噶， 系啊，譬如你填地址都系， 系啊系啊。 佢而家仲有个懒人功能咧，我都知唔应该用嘅。不过你 好 方便， 打住 T 曾志豪譬如 T 咁啊，跟住佢就已经有曾志 豪。呢个固然系有啦，佢而家仲有个懒人功能咧，就系譬如你有阵时交易咧，佢会要你话我会 send 一个所谓嘅确认短信码俾你噶嘛。咁往往咧你就要收到之后咧，你自己输入嘅。譬如话你个确认码就172， 好似有个掣一揿， 而家咧就系佢一 send 俾你个电话，佢一 send。到咧，佢会自己 fill in 落去，你连揿都唔使揿， 好难啊！ 咁就好方便嘅。 我想话呢个系我用 Android 个系统都 一样， 我 Android 都系咁噶。 喂，你系用紧生果嘛？ 系噶， 我哋唔即系我生果唔系啦。但系问题系可以咁样去输入，譬如嗰啲即系超市应用程式咧，有啲唔好鬼记嗰啲密码啦。 系啊， 咁你咪净系 唔系 几 百万积分噶，储咗。而家你发现嗰个大生意嚟噶，真系 万几银噶。 系啊，咁啊，所以头先你就教咗个彭爷 set 密码啦。 系啊，我真系都想同听众讲，你 所以佢知道晒我啲密码。 系啊系啊， 咩有啫？我另外一边嘅属猪属狗属牛嗰啲。 系啊系啊，你知唔知真系？我上次咧就遇到咧有个前辈咧，佢又系咧坐埋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叫我，佢就叫佢另外一个 friend 咧，就话你帮我搞搞佢啊。佢唔知买嗰啲机票咧，仲未买到咧，有好多个账户要登入咧。咁我望住佢哋嘅动作，就真系好头先你讲啦，揿到咁想话，又要你输入密码啦。 啊，好，一二三四， 跟住佢就反转俾佢咧，揿，然之后再拧翻俾佢，你又错啊个密码，跟住我再帮你点样整， 明明拧埋一边咯，明点啊？ 系啊，嗱，你惊唔记得密码？ 嗯， 讲多啲俾我哋听。 系，我都系咁谂。 诶，冇， 你哋记性好。 我哋到时会帮你搞掂噶啦。 系啊。 喂，同埋提你，我哋答半之后咧，有呢一个咧，猜猜我是谁。 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冇呃你嘅，我哋真材实料，赢咗真系有纪念品嘅。 今次我哋同你玩， 有心意卡， 公共屋邨名 啊！ 我翻咗嚟，一方赤地，就快会有伤痛。一黑晚下，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战火，为你渴望我，枝枝散发停留什么，枝枝海枯看到什么。 什么？当一切越不测，越坚定地爱，当一切能笑过，生生的轮回，爱过几多，匆匆的情人，爱到已散后，谁料到岁月寒。哼一首挽歌，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成就一爱着爱着爱着而成就的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彭姐啊，彭姐啊，呢、這个可能我可以威胁佢把柄嚟嘅。 咩事？ 阿华知唔知噶呢件事？如果唔知嘅话，我哋就大把威胁咯。 系啊，讲新闻咧，讲我做咩啫？ 唔系知唔知先？你净系点头啊？你话知定唔知？ 大新闻，我唔知好啦。 即系唔知啦，喂，呢铺得 大新闻、啊。 我哋嗰啲汤水起码又可以无限量供应啦。 咁又唔好威胁佢， 咁都唔威胁。 食入肚嘅嘢，我哋唔好威胁佢。 你又讲得啱， 你讲得啱。你觉得啊？喂，咁佢冇嘢可以威胁佢，因为我哋冇嘢需要佢噶咯，已经吓系啊， 你唔需要 吓，个节目需要佢， 你个节目你唔使威胁佢都会做噶嘛。哎呀，嗱，你小心啊，我哋随时威胁啊。 阿华之 ，OK， 我唔信阿华之， 你只开开咪讲。 阿华之都一定唔系事实嘅全部， 个银码佢一定唔掌握，个银码佢掌握唔清楚。 无论系个尺码定个银码都唔掌握。 你我讲新闻啦， 哎呀，呢单咪新闻咯，呢单好紧。紧要啊呢单， 哎，而家显得我将要讲嘅呢单真系平平无奇啊！ 哎，我都觉得冇办法嘅，唔系啦，有咩比桂花田嘅嘅把柄更加重要啊！真系， 究竟系咩事啊？ 我哋系唔会讲俾你听嘅， 好，或者我哋嗰个面书如果可以， 哎，阿华打俾我，阿华系啊，我哋唔讲得俾你听嘅， 我都俾下一条。好好啊！你嘅戏， 你而家先知咩？ 新之后，而家系做舞台剧 系 嘛？ 系啊， 怪之得啲戏好咗咁多。 系啊，嗱，我冇做宣传，我不停话去啊，去啊，我就去啊，去啊，唔好话我啊，好啦，讲新闻啦。 嗱， 喂，呼吁一八七二三八八先，一阵间又测测我是谁啊 ？OK， 好， 呢个真噶。 好啦，诶，以下落嚟呢一单新闻咧就咁样嘅。嗱，我哋都会咧试下我嗌外卖啊，系咪？ 有 帮衬嗰啲咧，诶，送外卖嘅平台，然之后就送啲外卖嚟啦。 系啊， 有。如果话俾你听，你收到嘅嗰份外卖入边嗰啲嘅送菜，你 order 嘅唔系， 系 原来唔系嚟自你 order 嗰间餐厅嘅。 哦，即系佢判上判嘅。 你会点咧？ 唔紧要啊，唔紧要。 佢想要食丰收大鸡髀嘅。 啊，譬如佢要三送一汤嘅，佢咧就喺呢个丰收大餐厅。 你喺丰收茶餐厅嗌咗个三送一汤，点知原来佢系由呢一个晨光餐厅送过嚟。 系啦，唔系你系唔知道咧，佢不是来自丰收茶餐厅。 系咯系咯， 系当你食嘅时候发现咧，有啲。有啲唔係投訴，而係有啲查詢係關於咧嗰碟餸啲多咗啲其他配料嘅時候， okay, okay. 你打去問呢個風騷茶餐廳，然之後風騷茶餐廳話俾你聽，誒嗰啲唔係我哋煮嘅，我哋唔會落呢啲嘅。如果我哋煮嘅時候，咁先揭發原來係來自晨光茶餐廳。 咁我想問下，係有騙局啊，定係點樣？定係送錯啊？定係咩事？ 定係咧，佢 你估係 嗱？譬如風騷嗰個可能賣80蚊嘅，晨光嗰個可能賣60蚊嘅， 係 咁咧，佢就賺咗個20蚊差價啦。 嗱， 佢招收會唔會 係咪佢有市民打電話去風騷餐廳度要乾炒麻河？ 嗯， 接電話嗰個侍應。就知道隔離嗰間係賣60蚊，自己呢度賣80嘅， 佢就賺個差價。 佢又賺咗個20蚊，係咪咁啊？ 會唔會係咁樣啊？ 嗰個底韻究竟係咪就係想賺差價咧？唔知係。 講嚟聽下 先。但係個實情咧，真係有多收咗咧？我呢一個 order 嘅人， 因為我覺得呢個 收多咗我錢。 呢個同桂花田個騙案係一樣嘅，佢而家遇到嗰個。 大家可以聽下。 我話唔知嗰單嘢啫， 大家可以聽下呢一單咧喺湖北武汉市发生嘅， 点啊点啊， 系啦，咁就系咧，即系嗌外卖嗰个朋友咧，佢由于咧见到咧有一碟冷面啊，佢平时叫开呢个风骚嗰间咧，就系唔会有呢个 可能得青瓜丝嘅 同埋火腿丝嘅，但系咁佢觉得好奇怪，点解份量咁样咧？于是打电话问老板娘，可能相熟啦， 咁好奇， 老板娘于是就话俾佢听。我哋唔落黄瓜同埋火腿噶噃，你影张相嚟睇下嗰啲咩嚟嘅？咁一影之后咧，佢其实嗌咗六道菜嘅。佢、 okay. 话： 六道都唔系我哋嘅。 六道菜唔系我哋嘅出品嚟噶噃，连个收据都系假噶喎，咁样。 啊，即系话收据系丰收茶餐厅嘅，但系嗰个内容 其 实 根本就唔关丰收事，收据都假噶。所以头先彭仔话咩都假噶。 你咩都假， 你嗰张小心啲啊！你攞到嗰张都系假 嘅。我都系嗰块面可以拥喺嗰个玻璃嗰度食。 唔系 话 你啊， 于是乎咁即系话送外卖嗰个人出蛊惑啦。 系咯系咯， 就揾啦，揾得翻，揾得翻个送外卖嗰人。 外卖仔，外卖仔 系啦，外卖仔咧，佢亦都咧直认不讳，佢就话系我系我换咗嗰六道菜。咁点解咧？嗱，呢一個説法咧，我覺得奇怪。佢話咧，點解要咁做啊？佢話因為我接單嘅時候咧，佢個地方咧係比較遠啊，咁我驚趕唔到送餐個時間。 佢揾咗就近一間餐廳， 佢就揾另外一間近近地。 即係佢為免佢自己失職係嘛？ 佢自己又唔想送喎，佢就揾咗你隔離嗰間餐廳嚟幫我送去啦。 近近地， 好嘢。 佢都係佢自己送， 我都係 佢自己送。 佢就佢唔係 去咗另一間餐廳嗰度買啊，買咗嗰六道菜之後咧，佢自己照送去俾嗰個客人。 嚇，有咩分別？ 咁但係咧就多收錢。 佢話個路程啊，佢話比較遠，驚去唔到 所以我唔係好明佢點解個距離遠同你，於是走去第二間餐廳。 我明啦，我明啦。 去嗰间嗰度攞噶， 唔系，譬如如果由我哋九龙塘送去俾乐富咧，途程远啊，可能啲餸冻咗。我去到乐富先买饭嚟送俾桂花田，咁啊近好多啦。 所以 啲餸啊保证新鲜又唔会甩啦。 广播度行落， 冇 错， 我去到 乐 富 打咗啦。 系啦，我就喺嗰度嗌定佢，而家就系咁样做。 哦，应该系咁啦。仲有一样嘢，佢嗌六道餸嘛，咁 唔 使 拎啊 嘛， 系啊。咁跟住点啊？ 咁咪近个路程近 咗，系平咗噶。 唔系啊，佢多收咗人钱啦。佢咧就照收嗰個 order 嘅人錢咧，就收多36蚊人民幣。 O K， 咁樣咯。 嚟做咩㗎？ 唔知啊。咁佢多收咗錢咯。咁你當佢係咪呃咗？ 咁會唔會係嗰間即係佢 order 嗰間貴啲啊？仲要貴啲啊？ 可能 咁就好似豪仔咁講，佢自己隔咗界心裏面。 係喎，唔係啊？佢而家係收咗人哋貴錢，但係用咗自己原本平嘅地方，可能係啦。總之賺差價咁樣。 冇錯。咁然之後咧，依家咧。大家擔心嘅，你會唔會係咁樣擔心？係擔心，哇！佢咁樣啊，買咗另外一間嗰啲，我又唔知嗰間來歷不明喎，會唔會食壞我㗎？ 又係喎，呢個真喎。 但係如果咧撇除咧你嘅錢冇俾多到嘅話咧，你會唔會好介意咧？ 我唔會，除非啲嘢好難食啊。 係啦，係啦， 我只會介意啲嘢好難食。 啱啱啊，錢我俾咗噶啦，我都預咗貴 嘅。但你會覺得好搞笑咧？嗱，舉例啊，你譬如你嗌壽司，咁可能又當係嗰兩間連鎖嘅啫。 好啊好啊。 咁你明明嗌咗係黃色嗰間嘅。点知佢个 logo 变咗绿色嗰间送嚟嘅，咁、你会唔会有啲觉得奇怪？ 咁我会觉得奇怪啊， 会唔会有啲介意咧？ 但如果不嬲黄色同绿色嗰间都系相遇差 唔多嘅， 咁我冇所谓， 品质咧 就差唔多嘅 系啦。 咁但系佢唔系佢送外卖嘅咯，其实系佢嗌呢个叫嗌上嗌，判上判。 但系而家佢嗰阵自行去送上判上判之余，再改埋单，我即系呃我嘅啫，诚心。 咁啊都有骗案嘅成分嘅。 我以为佢话咧，我哋间餐厅整个绿豆餸咧，唔够人哋嗰间好食。我为咗你好咋，真系。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啦，可以打嚟同我哋玩游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日起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直至另行通知。今日起已经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人士，无需前往接种中心接种。政府表示，今早收到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書面通知，由於注意到同批號210102的復必泰疫苗藥瓶封蓋有關的包裝瑕疵， BioNTech 同復星醫藥正調查原因，到目前為止未有發現任何理由認為產品安全存在風險，但為謹慎起見，調查期間需要即時暫停接種，直至調查結束。至於本港另一批號210104的疫苗產品亦要封存，強調是預防措施，目的是持續確保疫苗接種安全。衛生署今日會同復星香港舉行緊急會議，進一步了解和跟進事件。澳門和本港政府先後宣布今早接獲通知，有伏必泰疫苗藥瓶封蓋出現包裝瑕疵，為謹慎起見，即日起暫停接種。其中在荔枝角公園體育館接種中心，一名按預約時間到場的市民說，由新聞得知澳門暫停打伏必泰疫苗，到場後才知道香港都停打，唯有等待政府公布下一步的安排。有市民早前已經接種第一劑伏必泰疫苗，今日看到新聞之後覺得擔心和緊張，到中心了解情況。亦都有市民說，昨晚收到短信通知他早上要到場接種伏必泰疫苗，對今早突然宣布暫停打針覺得很錯愕，認為政府要交代原因，不滿沒有清晰的訊息發放。港台铿锵集元朗721事件的编导蔡玉玲被控虚假陈述查册车牌，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一连两日审理，他的两项控罪被裁定表证成立。蔡玉玲在庭上表示，不承认两项为着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名。控方表示，只需要呈上其中一名证人、运输署职员的两份供词，不需要传召证人。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的事实，其后读出运输署职员的供词，当中提及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流程，包括只提供三项申请用途给申请人选择，分別是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或其他有關車輛和運輸事宜，如果沒有剔選任何一項將不能申請，申請人亦需要確認明白和作出聲明。消息指12港人案中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地刑滿被遣送回港後，被警方国家安全处落案起诉三项控罪，包括勾结外国势力罪、协助罪犯罪和管有火器及弹药罪。 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李宇轩要接受强制检疫，预料不会出庭应讯。案中其余七名被告在香港亦涉及不同罪行被起诉，案件昨日分别安排在多间法院提堂，由于他们都要隔离检疫，全部缺席聆讯。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54点，跌542点，成交金额1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跌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90.4跌13.4，腾讯控股621.5跌7蚊。吉利汽车19.56跌2.99，快手269蚊跌32.2，小米集团24.95跌7毫，怡海国际88.1跌11蚊，阿里巴巴230.6升6毫，港交所439蚊跌10蚊，中国平安93.15跌7毫，盈富基金28.22跌5.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53，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人民幣6.524，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日經平均指數報28,440点，跌555点。港金現價報16,050蚊，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2.56美元，賣出1,733.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再提一提你咧，因为今日我哋想玩呢个公共屋邨名咧，其实真系好多嘢玩嘅。你会发觉香港啲屋邨名咧，就即系变化万千啦、有食得嘅，有可能系即系花鸟虫鱼啊，有数目字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透过呢个游戏咧，等你估下我哋讲紧边个屋邨名，认识多啲。 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讲、下我哋嘅香港嘅公共屋邨系佢嘅名字啊， 或者你调翻转考我哋啊嘛， 都可以啊，可以啊， 冇问题啊， 无人欢迎。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有你喺度咧，你系边个啊？ 喂， 你好， 喂 ，hello， 系你啦， 点称呼啊 ？Bonnie 啊 ，Bonnie 你好啊，恭喜你啊，已经可以打到第一个电话入嚟啦 ，Bonnie 好开心啊， 你想同边个玩游戏啊？ 彭仔啊， 好啊， 真系估你唔到，勾亲我谂错一个啫， 容易啲、 容易啲啊， 系啊，佢嗲你啊，而家我要容易啲啊， 人哋边系咁啫， 其实都唔难嘅、啊， 其实有几难，難 你话 一啲都唔难， 好啦好啦，嚟啊， 我咧呢一个嘅屋邨咧就喺新界嘅，你系咪住新界噶？ 都住过， 都住过，好啊！嗱，呢一条村咧都好多年历史噶啦，咁佢喺新界咧就位处于咧屯门嘅三个字啦吓，加埋吓、位处于屯门。咁呢一条村咧，佢近海嘅， 系 吓，估唔估到啊？近海嘅， 佢系咪屯门？佢系咪生物嚟噶？ 佢系唔哦，佢系昆虫嚟噶， 系啦系啦， 系啦，佢有首主题曲噶，系啊。原野有蝙花吹 入，系啊系啊系啊，好靓嘅佢嗰个嗰、那个、 所以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哋而家系问村定系问楼啊？ 村 系村啊，嗬、 啊？你问咩楼啊？ 系啊系啊，我头先望住啲楼， 好深喎、 啊。系咯、啊，呢条村已经搞有排搞啦。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村村村 村， 佢识飞噶， 晓飞噶昆虫嚟噶， 系啊，好靓噶， 系啊， 哦，蝴蝶村啊， 系啊。 阿姐好中意噶， 特别啊，因为啱啊啱啊，几好啊呢、這个， 系啊系啊，好靓嘅呢个 蝴蝶村， 系啊， 仲有个蝴蝶湾啊，以前读书嘅时候， 诶、 都会去游水添啊，系啊，宵夜食啦，我就系好记得游水咧，蝴蝶湾咧戒到成脚都损晒， 因为 佢啲豪学好劲， 系啊， 系啊， 豪学好劲，好啦，咁呢个就蝴蝶村估啱咗啦 ，Bonnie， 系啊，恭喜你 ，Bonnie，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诶，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调翻转问嘅 ，Bonnie， 咁你住边条村噶？你有冇得考翻我哋？ 咦，系。 佢住私人楼嘅咧， 都得噶，佢都可以考我哋噶。 都系、 啊，人哋可能冇名嘅，净系得嗰个唔知咩道 山顶道一号， 系啦，咁样点咧？ 好啦好啦，系啦。 诶，佢唔 咁又 好啦，下次再玩啦。 唔会， 唔会。咁你谂到点样玩啊？ 阿彭仔嗰个立体啲咯，蝴蝶村咁样。 哦 ，OK OK， 咁你讲平面啲系咪？ 系咯，好啦，下次再玩噶，好啦， 拜 拜， 唔该晒， 拜拜。 无情啦，梗系要人哋听见讲自己住边度咩？ 做咩啫？突击检查啫嘛， 咁 几好玩 啊！ 你 咩啊？特事特办啊！ 系啊，我哋都唔会知噶。 咁系，我又唔知佢系咩样咩食，我哋知道系 Bonnie。如 果我走咗又村嗌咩？ 真系 Bonnie， 诶，玩个风骚百变人，猜真我。 好啦，下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Hello， 喂， 你好， 你啦， 喂， 点称呼？叫你做咩啊？ 我姓吴嘅。 吴小姐 系啊， 系 唔生我噶？有冇英文名？ 我叫 Vivian 啊 ，Vivian 好多啦。 系啊，跟住我哋介绍自己，我系曾生啊， 咁生我噶， 系啊，同埋田小姐啊，真系 咁生我。 系啊，你想同边个玩啊？ 你仲田小姐？ 我想拣桂花田。 好啊，田小姐。 计上次我玩条街道名嘅时候，都话喺新年嘅时候，大家都好想要有嗰个嗰条街之后咧，咁。今次呢条村亦都系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 咁样， 系啊，好多时都会有啊，系啊。 诶，今朝你一开始节目嘅时候，阿豪仔自己都讲。 我今次唔系讲嗰条村，系讲另一条村。 吓，唔系 我讲咩啊？ 原来都有好多好咩祝福说话，即系有，唔系讲嗰条， 唔系嗰条， 系啊。 诶，咁多 咁喺边度噶？ 新年喺九龙区， 喺 九龙区， 东九龙嘅。 咁咧，佢嗰度冇地铁嘅，系啦，冇地铁站， 冇地铁嘅。 咁咧，所以咧就哇，即系诶，你新年咧会祝福人哋咧啊？咁样嘅啊，佢嗰 个对对对 对，系啊，嗰个， 但系条村就 唔 系， 唔系啊，系啊，健康村唔系喺九龙嘅，系啊，我原本咧都谂住考健康村嘅，但系唔系啊，呢个系另外一条村，都系啊，希望祝你系啊，系 冇地铁站， 冇地站嘅嗰个，咁咧就 三个字， 乜乜村咯，咪就系 村， 祝你 系啦， 富贵村。 得得得得咁样嘅嗰个祝福语系，咁 龙马精神精神村。 咁点解你去啦？ 天神村啦， 系啦。 九龙东即系边个区啊？ 九龙东即系观塘啊， 黄 大仙将军澳嗰啲啊。 冇地铁站嘅 ，hello， 冇 地 铁 站， 系啊，冇噶， 新 蒲 崗 噶， 新蒲崗 又冇屋村又。东头村都可以嘅，但系你冇留足人东头啦，系咪先？ 祝你东主又起，头头是道。 九龙城啊？ 又唔系， 九龙城又冇， 将会有啦。 哇，健康即系又同啲身体健康有关 嘅。系啊，唔系啊，祝福嘅， 祝 福 嘅， 系啊。 富贵村，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得得得得噶喎， 大开富贵，花开富贵， 嗱， 富贵吉祥， 记住嗰条村， 大吉大利， 得得得得。 我头先讲嘅得得得得， 大展宏图， 你个大展宏图有 东海。 Vivian 小姐 ，Vivian 冇地铁站嗰条村，一定要搭小巴或者搭巴士嘅。OK， 最大 tips 佢系喺西贡转上湾嘅附近。 哦、西贡嘅， 唔系啊，未到我讲上去西贡附近 入 啊， 嗰度冇地铁站嘅咩？ 冇啊， 牛池湾唔系地铁站嚟嘅咩？ 唔系， 咁我嗰个唔系牛池湾啊嘛、哦， 彩虹咯， 都唔系咯。 哦， 再上啲好冇？ 淘大嗰边啊？ 唔系喎，西贡 喎， 坪石， 坪石有地站噶， 坪石站， 彩虹啊嘛，系咩咩咩啊 ，Vivian， 你祝你事事咩啊？ 顺利 ，Hello Vivian， 顺利村啊， 系啊，我咪话得得得得， 我哋好少祝人事事顺利嘅，好似系嘛？ 点解唔系啊？ 万事如意，好少叫祝你事事顺利啊，咁样 都系顺利啊，系咪几好啊？都系祝福啊！ 你睇我同鹏仔只眼， 冇 被听过有人新年祝你事事顺利， 我反就上天啊！ 咪就系咯，唔怪之我哋估唔到啦，真系。 哎呀，冇地铁啊！ 嗰个冇地铁噶，顺利村。 好啦，好啦， 恭喜你啊 ，Bibi， 唔好意思，有少难。 Vivian 都唔想睬你啊！ 我哋都会送翻呢个心意卡俾你嘅。 多谢多谢， 多谢 大家， 拜拜。顺顺利利就好啲啦，你应该咁样讲啊嘛。 好啦， 祝你 好啦，我哋听第三个电话。 其实有嘅，系有讲事顺利嘅。 好啊， 特别系住喺顺利村嗰啲朋友。 Hello， 系啊，我是谁？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你好吗？ 系你啦。 点称呼啊？你叫咩 ？Hello， 卢小姐啊，杜小姐 系咪啊？ 系 杜小姐， 你好 啊， 系得翻啊，曾志豪同你玩咯， 好唔好啊？ 嗯， 好啊，系你讲多两句啊，我惊你系咪你 系咪唔方便啊？ 系咪唔方便啊？ 唔 系， 哦 唔系，可以，好好，系真唔好意思麻烦你啊。 借钱咩？ 咁但系跟住佢话可以， 佢话可以，可唔可以帮我买点数卡？ 我哋而家银行 好啦，杜小姐，好就咁样嘅。呢个屋邨咧就系喺新界区嘅， 嗯， 仲要系喺新界西嘅。 新界西 咁咧，呢个屋邨咧同头先桂花田咧嗰个讲法系好好嘅，一样嘅，就系咧好有呢一个吉祥啦，好有福气嘅。 新界 系啦，咁啊。 新界西 系啊，新界西嗰边， 即系屯门啊、元朗啊、天水围嗰啲咪新界西咯。 咁咧嗱，佢咧就好 葵涌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都系嗰度嘅。咁咧你听 你个范， 你听到佢个名咧，嗰个乜乜村咧，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系住喺呢度咧，就真系会好有福气啦。系啊，就会好即系好吉祥嘅，你会认为咁样， 好吉啊， 唔系好有好有福气嘅，你会觉得咧，真系住喺呢条村啊，好有福气啊，咁样，系啦， 福来村， 冇错， 福来村啊， 荃湾嘅福来村， 讲埋咁 滞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好叻好叻好叻， 大家我哋第一 round 少去啊， 而家热身啊嘛，等大家都可以即系明白我哋嘅玩法系咪先？系啦，杜小姐，你去过未啊？ 福来村， 我去过荃湾，但系 我都未去过福来村。 系名就听得过好多咯，嗬？ 会经过啦，啲 有听过。 系啊，下次去转个运，系啦，越嚟越有福气。 好啊， 好啦，恭喜你，多谢晒，拜拜。 有心意卡。 系啦，嗱，大家都明白我哋点玩法啦，所以我哋第二 round 咧，听只歌翻嚟咧，我哋进入啲难少少噶啦噃，一八七二三八八。 点 佢自己话嗱由佢啦。 我哋懒系要进一阶咁样噶嘛？ 即系头先三个字，而家变四个字啦。 四个字啦，最紧我哋唔会有呢啲地区提示俾你噶啦。喂，同埋如果咧你都有嗰、那个叫做提问咧，你可以调翻转，即系考我哋都好噶。电话号码1872388，转头听你电话啦。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地决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还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相信系缓和？来班的请让座。谁该协助我见面得罪我阻？网状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擦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湿糖，甜要当一粒姜糖。 哇，直情系啊，有埋佢个名喺首歌里边啊，偏要食多粒姜糖啊吓，姜糖啊 ，Master Class 啊， 大师班。 大师级啊，大师级制作啊，真系。喂，忍唔住要加插呢单新闻咧，我一路今日忘记咗。 同场加影， 同场加影系啊，我就挂住讲自己打疫苗啊嘛，我唔记得咗讲叶太打疫苗咧有后续啊，因为佢打完疫苗之后咧，佢就俾人影到摆咗个好靓嘅紫色嘅袋咧，我哋琴日咪话起码 话几廿万， 30-50万噶嘛，股价可能去到，仲要话系似嗰个咩 Hermes 嗰个袋咧，都要讲一次啊嘛。点解咧？今日峰回路转，佢咧就主动交代咧，佢就解扣自己成身嘅行头嘅价钱。 系啊， 佢就话咧嗱，我咧就着住嗰件嘅外套咧，加埋唔知一件咩衫咧，就咩牌子嘅，就几多钱嘅啫。条短裙咧喺罗马买嘅就几多钱？ 嗯， 紫色高踭鞋咧就系嗰个牌子嘅，唔使2000蚊。 做咩要交代？ 系啦，唔知点解。然后重点嚟啦，佢就话啦，我嗰个袋咧就俾人哋误会咧，就系话系嗰个即系一个嗰个牌子嘅袋啦。系啦，就咁啦。佢就话咧，其实大家误会咗啦。 误会咩啊？ 佢话咧，其实咧就好多年之前咧，我喺香港嘅中区度行街。我见到间铺头里面有一块好靓嘅紫色鳄鱼皮， 佢攞咗嚟做一个手袋啊！ 咁个店员就同佢讲啦，仅此一块嘅咋，紫色鳄鱼皮。 咁你想做咩款啊？ 就建议佢做一个手袋，方便装文件。 系 叶太咧就认为好有心思，加上重点嚟啦，加上佢一直支持香港制造， 嗯好啊、 所以咧佢就放心交俾工匠缝制啦。 结果 不过咧，而家咧就俾网民提点咧，就佢先至发觉系、我呢个紫色嘅皮袋咧，真系有啲似你哋讲嗰个 H 字头嘅相关品牌。咁、经过咗专业人士意见之后，唔知边个专业人士啦吓，佢就决定 DQ 咗呢个袋， 以后唔用啊？ 系 吓。 冇 错，点解啊？ 佢其实又 咩先？你 我想问下呢、這个算唔算系 抄款啫嘛？ 唔算， 系咯，佢抄款啫， 抄款啫嘛。 佢只系攞咗一个原材料，做咗个差唔多款嘅出嚟。 佢又冇扮佢个牌子印过， 佢冇黑埋嗰个字先，就冇喺度。 冇啦，梗系有啊，死得啦！ 哇，我哋睇唔到噶，老老实实我哋睇唔到噶，点知啫？ 系啊， 佢有冇扮到有 H 睇唔到？佢离远劈落袋，咪劈落地啫嘛。 我收翻， 我唔知啊，夹多几都唔知。 如果佢 系啦， 我熬底，我收翻头 先啦，即收好， 即刻收翻。我哋唔知啊，真系。 如果佢扣埋嗰啲扣啊， 唔知噶，但系佢系受害人嚟嘅，因为人佢叫人哋帮佢整个皮袋，点知人哋整咗个咁似嘅。 咁但 系 唔 系 喎，但系咁样喎，当你买嘅时候咧，人哋唔会问你，同你商讨下 整 个 咩款好 啊？ 如果我整个背囊咁，唔通你又要？ 我都系咁话喎。 你估你冇俾个意见话好唔好咩？ 唔系系咯， 要， 咪就系咯。 可能咁啊，就 都会问句啦，系咪啊？ 咁就算系咁，我都唔得嘅咩？ 不过我又觉得佢如果系咁咧，咁样嘅来龙去脉咧，我唔会当佢系 唔算系 A 货， 系啦， 只不过系 handmade 啫嘛，我觉得 OK。 系啊， 不过佢 点解要弃用咧？ 佢嘅企圖或意圖有冇想話即係 其實我冇買咁貴嘅， 又或者係令惹人誤會啊， 或者差人哋品牌嗰啲款，係咪都係覺得唔好啊？ 係啊，我覺得似係咧，俾人哋話佢孭住一個成500,000嘅袋啊， 佢驚。 佢惊 咁，而家话咗唔系啦嘛， 所以佢先要话俾你听唔系咯。 咁唔系咪得咯？咁 所以佢点解要话俾人听佢唔系咯？ 佢虽然唔系一个500,000，但系佢唯一一块嗰阵 紫色鳄鱼 系啊，咁靓， 应该都唔平噶， 肯定都唔使500,000啦。 咁我想问，佢系咪因为鳄鱼皮啊？ 我谂就好多原因。 咁但系咁咪好惨咯，嗰个鳄鱼皮佢都牺牲咗啦，你而家 DQ 埋佢冇得用。 系啊，算啦，我哋密切留意啦，即系同疫苗一样嘅，突然间嗌停咗，你都唔知点解嘅，系咪先？ 停咗唔用啊！ 停咗唔用啊！真系好啦，听听众电话，继续玩埋呢个游戏先。 真 系，Hello Jackie， 系 Jackie， 系 Jackie， 三位风骚快人，你好， 你好，你好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头先挂住讲八卦嘢啊，真系。OK， 喂， 好啊， 几 好听， 系多谢你，多谢你。好啦，你想同边个玩啊？我哋继续古屋村名吓， 豪仔啊， 好啊，太好啦，因为我即刻谂到呢一个出嚟啫。 真系 呢条村好浅嘅，呢条村个名咧， 鳄鱼村， 呢条村呢条村个名咧系你可以去考古嘅。 好耐噶， 唔系呢笪地方你 四个字， 冇错。你一听到就话，诶、咁可以去嗰度考古， 有姓氏， 冇错。 你喺边个区同 喺呢个 九龙 区嘅 沿线 有地铁站嘅，系啦， 好叻咧， 好叻噶，系啊， 两个姓氏啊， 冇错。咁啊，点解咧？有个李姐古墓啦，同埋先个有姓氏嘛，又李又郑啊，系咪先？真系，同埋我觉得佢系少有地咧，嗰条村咧有埋个屋姐喺度嘅，直情讲埋叫李姐屋村，系啊，系咪先？啊，你又叻，我又醒， 系 super 赢晒， 结婚啦， 好啊， 好 啦，多谢晒，拜拜。 Jackie 都唔知讲咗几多句嘢，跟住就走啦，唔系几好咧？ 太聪明都系一种负担。 你够我第一句，我已经知佢讲咩啦。 系啊，全靠我出得靓啊，真系。好啦，你系边个 ？Hello， 我系 Jason。 Jason， 你拣甜甜定系鹏鹏啊？ 系啊， 甜甜啦， 甜甜。 好啦，嗱呢个咧，远古时候嘅嗰个 IQ 题嚟嘅，咁你识得呢个 IQ 嚟答案咧 ？IQ 题嘅答案你就知道嗰条咩村啦。 哇，要咁转折， 系啦，好冇？将军冇棋， 哇！将军冇棋， 系系啦。咁你知道呢个答案就系嗰条村嘅名啦。 哇！ 将军冇棋， 系 将军冇 呢条村又系冇地铁嘅，唔知点解搵亲都系冇地铁嘅，真系麻烦啦。喺九龙区， 佢问你边区啊？ 喺九龙区， 九龙区 系啊。 九龙区将军冇棋， 系啊， 将军冇棋， 将军冇棋喎， 将军冇棋，认输 ，I Q 题嚟嘅， 将军冇棋， 将军冇棋。 系啦， 冇 棋局又冇 残，唔系冇唔系残局啊，输噶咯。 系啦，咁输即系点咧？ 输即系败， 败 输即系残，输即系 嗱，你谂下， 输就系输， 好近嘅嗱， 输咩村？ 冇条咁嘅输咩村嘅嗱，嗱佢咧就有分南村同北村添嘅，系啦。 翠屏南村、翠屏北村， 唔系咁同将军澳冇棋有咩关系啫？系嗱， 败北 嗱， 有个北字嘅， 唔关事，唔关事。佢只我只系话俾你听，佢有分南同北村啫。 冇棋认输，认字 呢条村都话冇地铁噶， 冇地铁，其实好难谂啊，冇地铁。 系啦，咁因为好多都有地铁啊嘛， 系啊， 南村 ，yes， 系 竹园咧， 竹园村， 竹园村啊，唔使个南添啊，原来 系啊，唔使，我只话俾你听有南村北村啫。 竹园，我呢个几好，真系 好叻喎， 系啊 ，Jackie 系嘛？ 赞我 Jason 系啊 ，Jackie 对面 ，Jackie 都赞你，赞你，赞 你， 竹园啊！ 突然间谂到竹园，竹园村嘅。 我想到你话有南有北，我明试下睇下边啲村有南有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捉完村 呢一个方向都啱。 恭喜晒你， 恭喜 Jason， 拜拜 Jason， 拜拜。好啦，时间关系，我哋自己玩埋佢啦。 好啊， 好啊，你出嚟啊。 一条咁样嘅， 好啊。 喺新界嘅， 好啊好啊。 四个字，新界四个字，讲埋啦，元朗。 跟住咧，冇提啦，贴士啊。 吓，仲要贴士？ 系有冇咩大塘乜乜村咁？ 好旧噶， 好旧噶呢条村。喺元朗咧，如果你喺九龙入嚟，元朗咧就坐巴士就会第一个进入元朗遇到嘅村就系呢个。 几多个字话？ 四个字。 有冇南生围村咁样讲？我唔知啊。 冇，有南生围村，不过唔系嗰屋村， 嗰 屋村 围村嚟喎， 系 啦， 佢咧呢个村名第一个字咧系同水有关嘅。 同水有关啊，即系清啦， 唔系应该直头系水嚟 嘅。哦，系啊，水边围啊， 水边围村啊， 水边围村啊， 哦，犀利喎，真系。 我间学校喺度隔篱啊嘛。 我都有一个，佢系一个话剧演员个名嚟嘅呢条村。 话剧 系啊，即系舞台剧演员。 耀祖啊， 祖尧啊， 祖尧啊， 我话要黄耀祖啊， 黄耀唔系黄耀祖，再努力啲就有条村俾佢啦。 咩啊？ 而家呢个就祖尧村， 沈祖尧咯， 系啊，都系，系啊，两样都得啦，咪先祖尧村啊，喺边处 啊？ 喺丽景嗰度嘅， 好嘅。咁啊，今日呢个礼拜嘅 我哋有心意卡，系啦，我哋有心意卡咧，送翻俾大家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政府咧最新关于疫苗嘅公布，大家都 关心。 你唔关心我而家， 关心你，拜拜。 Bye.